早晨啊，朝早6:09嘅早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咁啊早上都已经见到个天气酷热噶啦，酷热天气警告啊，咁啊生效紧嘅，咁啊呢几日嘅天气咧，咁啊变化都大啊吓，咁啊就同上个星期嘅预测咧，亦都慢慢好似又有啲出入咁样，咁啊今日咧即系都会有啲雨嘅，咁但系相信又好似冇想象之中咁多，咁不过咧去到星期四嘅时间咧，仍然系非常大雨的预测，大家要留意住这个变化了。早上继续在晨光第一线入面，先有白元浩小白在直播室入面跟各位听众见面的。眨下眼今天都已经来到2023年的6月13号农历4月26日。 晨光每日一格。 人最难得的是什么呢？人最难得的就是感情。唔理发生有几大嘅矛盾都好啦，都会懂得咧为对方去到考虑，亦都唔会理啊一齐几耐，依然咧系会珍惜住对方，更加唔会理遇到有几大嘅困难，都会想办法咧去到好好地承担。都系身边嘅人系抱住呢一种嘅态度，有啲事情都愿意咧就企出嚟做咗佢嘅，企出嚟孭咗佢嘅话咧。咁啊，肯定系一件好事啦！所以喺身边总系会有呢啲人喺度嘅，要好好地珍惜啊！ 喜欢记起如何地初遇他跟你，如干一杯。那种暖暖滋味，怎么说起？曾无奈分别的凄美，如同成长中必经那句，舍不得你。思忆中给你留座，歌声之中不止一个我，一些歌，一些经过。这生不枉过，行你的道。这么彻底，随年月生活的洗礼，才尽力的超出恋爱那关系。唯独是你那个可取替，完场时就是话别别后还有默契。风波中不再无助，只因身边不止一个我。今天起可否跟我下世纪一起过？才是生命的交错，如没有你，我这生会怎过？ 因为就第一首作品嚟自 Sammy 郑秀文《阿里加托》，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六点十五分的早上。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系酷热嘅，市区最高嘅气温33度，新界再高都要2度嘅、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2-3日天气咧就唔稳定，咁啊雨势有时咧就较大，同埋有雷暴噶。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咧就已经生效紧噶啦。癌症是香港的头号杀手，在过去5年香港每一日平均超过40人就被癌症夺去他们的生命的。今日寻日咧，见到有个会议关于就是香港癌症策略的，到底个情况是怎样呢？好啦，今日讲到其中2020年推行的一个叫做大肠癌筛查计划。咁啊，截至到2022年12月，超过35万名嘅市民咧就参加。咁我记得嗰阵时喺节目入边咧都有即系呼吁过啲听众嘅，啊有啲咩特别嘅措施啊，关于大肠嘅，咁又可以点样帮忙啊？咁喺35万名嘅市民参加入边咧，咁啊揾到有27000人左右啦，系确诊大肠腺瘤，以及咧就大概有2400人咧系确诊大肠癌噶，即系能够系病向浅中医啦。2019年7月公布的一个叫做癌症策略呢，其实当其时就是香港第一份的癌症防控工作制定的全面计划来的。那当其时呢亦都可以说是巩固了2020年至2025年期间同一些譬如是预防啊，甚至乎就是治理癌症相关的策略的。咁啊，今次咧就檢視翻香港癌症策略嘅落實情況啦。咁啊，檢視同埋討論各項癌症防控嘅措施啦，同埋個進度。即係例如喺監察方面，咁香港癌症資料統計中心啦，近年亦都加強咗收集同埋咧就編寫更加全面嘅一個叫做癌症監測數據噶。數據又好重要嘅，即係啲大數據咧，往往令到我哋更加容易咧就可以推量得到咧就將來嗰個嘅走勢。今次的委员会咧就审核咗2020年以全港人口为基准的癌症数据，以及咧就主要癌症病发死亡同埋存活率的数字噶。好啦，其中咁啊头先讲过啦，有部分的数字已经披露咗，咁但系香港2020年录得咧就34179宗确诊癌症嘅新症噶。嗱，男性咧系占咗16703宗，女性系17476宗噶。在2020年的时间，新确诊癌症的个案呢其实是比2019年的个案少了903宗，跌幅是 2.6%。另外肺癌已经连续第二年就成为了香港本港最常见的癌症了。香港大部分早期癌症的患者的5年相对存活率是高达90%的。甚至乎是90%以上添。嗱，个别癌症例如是乳腺癌啊、前列腺癌、甲状腺癌等等嘅数字，甚至乎咧就系接近100%噶，即系意味住早期癌症嘅病患者存活超过5年嘅比例，同一般人基本上咧就系冇分别噶。都系呢句啦，病向啊浅中医。好啦，癌症同埋预防筛查方面嘅情况系点呢？卫生署在过去5个月同今年1月分别推出了新一辑的一个叫做宣传短片，推广咧就系子宫颈癌以及咧就大肠筛查等等嘅。大肠筛查计划咧就喺2020年全面推行啦，咁啊资助就系50至75岁没有大肠癌症状嘅香港居民咧就接受筛查噶。希望有更多人在即系筛查的过程入边明白到自己身体的状况，健康的当然开心啦。但系发现有情况的话咧，咁亦都可以病向浅中医。咁啊，卫生署为期2年的一个叫做乳癌筛查先导计划啦，亦都喺2021年咧下半年推出咗噶啦。咁啊，以风险为本的方式咧，就为一啲合资格的妇女同埋辖下的3间妇女健康中心等等有需要的朋友提供服务嘅。咁所以。 病向淺中醫又是要講呢句啦，希望大家如果發現自己身體唔舒服咧，就及早啊揾一啲嘅醫師啦，或者係揾你嘅醫生、家庭醫生傾一傾，以及咧就參加多啲啊政府呢啲咧為市民健康福祉着想嘅計劃啦。 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各位晨光的听众早晨， Vicky 都回到直播室了。不知道大家起身刷了牙未呢？定是还是已经出了去上班了？我们每朝早呢起身第一时间应该就是刷牙的。那无论是普通的牙刷啦，定是电动牙刷，牙刷的刷毛上面都总是有不同颜色的。即使是刷头的形状不同，刷毛的颜色呢，它的分布好像始终都是大同小异这样。那不少的牙刷的前端的刷毛呢，多数都会用上另外一种颜色的，一般呢大概会占了是刷头的三分之一这样。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刷毛的颜色有没有什么特别作用的呢？有人可能就会以为啊，是不是刷毛的颜色是纯粹是靓啲咁解咋？其实有颜色的位置呢，主要是用来标示你支牙膏的分量。所以支牙膏的时候呢，是不需要支满整个的牙刷的，只是需要支去有颜色的部分那里就可以的了。牙刷除了可以清洁我们的牙齿，其实在我们生活上面都可以清洁很多东西的。不过有很多人都未必会做这个小动作的，就是将个牙刷头的部分斜斜地剪一刀，变成牙刷的毛是前短后长。这样的牙刷呢，拿去清洁一些死角啊、污垢的时候呢，其实是真的会方便很多的。所以细细支的牙刷都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生活的方便，帮我们解决很多的烦恼。今朝刷牙记得跟回有颜色的位置支牙膏啦。 我们应否显得快乐，跟负生死之间拼搏，爱情不敢讲得太多，海口会醒觉，折磨力多，剧烈难多，困难都不等于会尽快过，无什么好心慌，一切未算好，当做娱乐还好，亦难及你的错，变成了我的喜好，任你的人心比你狠，也该兴奋，非真心的关心也得一吻，而骗的人发现信任亦有可能非缺陷，仍可称一种美德，是你表情逼真，缺乏残忍，冷笑话多敏感，那谁不忿，非开心的开心也可相衬，留低你重复有余剧人。 合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在荃湾打击交通违例期间，在一架汽车上检获毒品，车上两人被捕。新界南总区冲锋队人员凌晨两点几在柴湾各街设置路障打击交通违例，期间发现一架汽车形迹可疑。截查后，在39岁男乘客身上检获少量霹雳可卡因，以及在车内检获大约1.4克怀疑霹雳可卡因，市值大约2400元。这名男子和32岁女司机涉嫌藏毒被捕，正被扣留调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抵达迈阿密，准备就机密文件案出庭应讯。特朗普在出发往迈阿密前，在社交平台呼吁支持者必须坚强，以打败那些正是系统地摧毁国家的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和激进左翼疯子。而特朗普在出庭之后将返回新泽西州向支持者发表讲话。迈阿密当局为了防范示威冲突，已经提升法院一带的戒备。特朗普被指在卸任之后从白宫拿走大批涉及国家安全机密的文件，并存放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被大陪审团起诉37项控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回应有关中国在古巴修建间谍设施的报道时说，中国在古巴的做法是致力在全球扩大军事存在的一部分。布林肯说，上届特朗普政府已经知道中国在2019年提升在古巴的情报收集设施，但在解决这个问题方面并没有取得足够的进展。不过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方已经透过外交努力减缓了中国在海外扩大军事力量的工作。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表示，对于古巴让中国修建间谍设施，美方已经向古巴政府表达关注。又指虽然美中关系很紧张，但拜登仍然致力于保持两国沟通渠道畅通。他预期布林肯今个星期稍后的访华计划不会受报道影响。美国总统拜登因为牙痛需要接受牙根治疗，取消公开活动，并将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的会面改在星期二进行。拜登的私人医生说，拜登星期日出现牙痛，接受 X 光检查和初步牙根治疗，但他星期一早上口腔不适持续。医生强调有关情况属意料之中，医疗团队将在白宫为拜登完成牙根治疗。白宫表示，由于预期拜登不需要接受麻醉，因此在治疗过程中无需根据宪法规定将权力移交给副总统贺锦丽。现年80岁的拜登是美国历来年纪最大的总统，寻求连任的他年龄和健康状况一直是选民关注的焦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不稳定，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95年。 香港电台广播95年 ，Congratulations！ 我是陈清恩，是一位声乐指导，亦都是港台 CIBS 节目制作人。而家自己制作电台节目，认识更加多年轻的少数族裔朋友，透过广播听多啲，了解多啲，社会共融咪就是咁样达至的咯。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好诗好诗，坚哥客咁有文采，有冇兴趣参加香港电台第二台举办嘅爱一世家书选举呢？ 参加方法好简单，透过一封家书分享同伴侣同家人嘅相处之道及难忘经历。 哦，之后再以邮寄或者电邮形式递交，就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 想知道更多有关爱一世家书选举详情以及选举参赛表格，可以上家信守一生网页。rthk.hk/family2024。 我是布志伦，平时睇演唱会经常都有烟火效果，记住烟火是受政府监管的，上网买同擅自燃放是犯法的，好易烧亲自己同搞到火烛，分分钟要坐监添。在娱乐节目燃放烟火做特别效果，要向相关部门申领许可证，由合资格的特别效果技师在场负责，同计划好逃生路线，揾创意香港问清楚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6:37嘅早上啦，继续嘅晨光第一线。咁啊，29度嘅气温，咦，头先30度，而家29度，跌咗1度。不过酷热天气警告我都仲企咗喺度，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小白喺度啦，另外亦都有 Vicky 喺度嘅， 我哋就坐咗喺度， 系啦，都可以企起身嘅， 系啊，你个麦就好啲啦，我就可能拎住啦要， 吓啊系啊系啊系啊，如果即系我哋两间直播室咧，其实即系。一号麦咧都系有一啲手臂喺度嘅， 系啦，可以 可以企身嘅，系啊，有阵时都中意企起身做节目嘅，我 好似我有阵时学你咁样咯，录segment 嘅时候就企起身咯。 哦，系啊，系啊， 好似系好啲嘅，个人都精神啲。 纯粹录音嘅时候我都会企起身嘅，系即系录 clean voice 啦。 坐喺度会硬系用唔到嗰动气。 用到嘅，不过企喺度 一定用到啦。我讲紧我自己啫，对唔住。 又消耗啲卡路里咁咯，企喺度 都系嘅。 可能个人又会精神啲，容易啲投入啲咯。 同埋费事坐咁多咯， 系咯， 即系企下系好啲。 不过如果喺出边咧做我哋即系叫 dubbing 啦，意思即系咩咧？做嗰啲譬如讲紧咩非洲大草原，咩大迁徙，咁你都要有个旁白噶嘛。咁嗰啲我都有阵时会录下嘅。咁录嗰啲咧就要喺出边嘅 studio 做咧，咁嗰啲就冇办法，嗰啲一定要坐喺度。 哦。 嗰啲声画同步，咁你望住电视机，系啦，咁、配翻啲声上去， 系要旁白咁样， 系啊， 下次等我睇下，跟住听下小白白 声。我成日咧都想试下做嗰啲配音嗰啲咧，即系嚟 哎呀，好难噶， 系啊，就系啲斑马讲嘢啊。 咁、我又唔系斑马嘅，我嗰阵时就系喺电视部嗰边啦，咁就系配个飲食节目。咁就係配中文嘅、啊，即係佢本身成嚿嘢係英文，你要配翻中文咁樣啦。哇！你要跟翻佢個口型，我自己又有啲 要求咧。係啊， 我係想喺佢講擘大個口嘅時候，我先開始講嘢。咁、但係有一啲位咧，你知英文嘅講嘅句子啊，可能好快就完咗，但係我哋可能咧個中文句子咧翻譯咗係好長。咁你就要喺呢啲位，究竟係點樣可以令到大家睇落？同个声音可以系同步，你知道系唔同步噶啦，即系唔知唔系同一样嘢。 唔好差咁远咯， 但系唔好差咁远咯，即系呢个都系少少要求，但系好好玩嘅，我中意嘅。 系啊，呢、這个都好玩啊。 系啊， 系啊，我试过配嘅时候，即系可惜啦，嗰个就配完之后咧就冇乜特别，我之后都系做翻啲旁白多啲。 哦，系旁白就 配音系好玩嘅， 系配音好玩嘅，但系就刺激啲嘅。 系啊，你睇日本啲声优咧，即系配音啦，其实佢哋都做到相当之出色噶，即系可以喺佢哋嘅大型演唱会嗰啲会馆嗰度咧，就做一啲专系火星优嘅见面会。 日本我覺得他們是很尊重這個行業。 是啊是啊。 是啊是啊，很犀利。 是啊，做得很好。所以他們那時候譬如有些很出名的動漫這樣，會邀請一些巨星，他們的巨星就是那些配音界的巨星，配了出來很成功啦，又會在那些譬如等於相等於我們在紅館搞一個見面會，入面又會播放一些呢即特別的片段出來，又等他們呢就即時呢就在台上面就做配音這樣的，再加上他們那些即 talk show 這樣的，不過那些 talk show 呢他們就都是會用回即系观众喜欢嘅声音，去到咧就做嗰个 talk show 嘅。 哦，即系譬如假设我中意一个公仔，佢就系配嗰个公仔嘅，佢就用翻嗰个公仔嘅声音去做 talk show。 系啊，去做个 talk show 噶。 哇， 系啊，好得意噶。 咁佢会唔会 in character 噶？佢只系用嗰把声。 佢用嗰把声。佢用嗰把，不过佢咧系会有关系嘅。 哦。 例如佢例如一个故事咁讲啦，例如《圣斗士星矢》咁啦，咁呢一套嘅即系。打交嘅男仔打交嘅，咁但系佢哋如果喺做变咗个 talk show 嘅时候咧，可能佢哋就会加少少effect 啊，啲光闪啊闪下，咁、 哦、 但系佢哋嗰个咧就唔系我哋而家香港常见嗰啲，可能会讽刺时弊，就唔系嗰啲 talk show 嚟嘅。佢哋嗰个 talk show 咧，其实就真系好似一个半表演咁样，不过佢哋净系用声音去到表演，系啊，有剧情噶，系啊，佢哋一段一段咁样做嘅，即系唔会系一套电影啦，当然系，咁、但系一段一段做嘅，咁做完呢一段之后咧，跟住又会再倾下啊头先呢段咧。有啲咩好玩啊？跟住啲現場觀眾又可以即係即場睇到佢哋點樣去到配音啊，聲嘶力竭㗎。 我自己咧 聽跟得出曬㗎。 而家咧其實都多咗網上面有一啲片段咧，就係記錄一啲配音人員啊。咁佢嗰啲配音咧就唔係聲配角色嘅，佢係配個動畫一啲動作嘅。哇！我都覺得好犀利啊，因為之前又係幾年前啦，又係樓下電視部拍嘢嘅時候咧，其實。好開心嘅，去參與到好多唔同嘅工作啦，跟住就去咗訪問咧，我哋香港嘅配音員，咁佢就係配嗰啲唔係配角色啦，就係配嗰啲動畫一啲動作嘅聲音，好好睇㗎， 嗰啲啊嘛， 係啊，又落落落咁樣啊，我都試咗一次，好難㗎，只係你需要拍下個袋啊，點樣你喐下嗰啲新嘅衫喐動咧，你都要配埋。 哎呀，你嚟得我哋講台詞啊，因為我哋其實以前 S 5咧嗰度嗰個錄音室。其实专系我嚟配广播剧噶，系、 哦、 啊，咁我嗰阵时入行嘅时候咧，咁啊亦都有喺嗰度即系玩嗰啲配广播剧噶，咁啊又系睇住佢哋拎住两把类似剑嘅嘢，拼啊，行路啊，开门啊，电话啊，锁匙啊，全部呢啲声我哋都系自己做嘅， 系好开心啊， 系啊，嗰个好玩啊，嗰、那个， 之前咧新时代奋斗者其实都有一堂咧去学下点样配广播剧嗰啲声效嘅，咁跟住咧我记得系佢哋咧就教我哋点样去用用啲乜嘢物件嚟到去配马嘅声音咧，或者牛行落落落嘅声音咧，跟住咧原来系用椰子壳喎，喺个台度落落落，跟住哇好得意啊，好似 系啊，呢个都几好玩啊， 系啊，原来原来马嘅脚跑步嘅时候系椰子壳嘅声音， 所以咧即系动漫要做得好咧，幕后一班功臣真系功不可没啊， 系啊，我系 Ficky 泳儿，点样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晨光百科。 6:43，同大家一起望望出面嘅天气先。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3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咁啊，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嘅，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唔稳定，咁啊雨势有时较大，亦都有雷暴。而家29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系生效嘅。你哋好啊吓。直播室入面继续都有小白啦，同埋 Vicky 喺度嘅。不过晨光百科，我想同大家睇一睇咧，戒糖其实相当之困难嘅。咁有机会都可以揾营养师咧，就一起再研究多啲吓。不过咧，咁啊话到有啲嘅叫做习惯啦，揭一揭呢个百科全书，亦都话到咧，原来我哋某程度上我哋嘅生活习惯系可以影响到我哋进食糖嗰个份量嘅。例如我哋可以做到咧，就系定时食饭。咁如果冇正餐或者两餐咧，隔得太耐嘅话咧，容易令到人哋啊，因为想快而选择一啲嘅加工食品嘅。咁加工食品可能嗰个糖咧，亦都即系唔系咁理想噶吓。均衡饮食咧，亦都系一个重要嘅一个 活動一個一個步驟咧，令到我哋可以即係吸收糖分嚟得更加好嘅，同埋咧可以用一啲譬如唔同嘅香料嘅。當我哋想食甜嘅時候，有啲巧妙嘅，想食甜嘅時間咧，其實我哋可以喺呢一個食物入邊咧嘅天然甜味嗰度就取代糖嘅。咁啊，之前咧喺我哋營養師啦 Mimi 都講過咧，就有好多譬如係天然嘅糖啦，係可以咧就係、是用到呢、這、一個即係、就是、代替到呢一個甜度嘅。仲有咧啊，如果我哋多啲飲水啦。多啲飲水其實亦都可以咧，就係好似戒咗個糖癮咁樣。可以多啲試下咧，就喺進食一啲糖分嘅食物之前咧，我哋先飲水。原來咁樣效果咧，對我哋戒糖嚟講係會好好多噶噃。好啦，仲有最老土，不過咧最有效嘅方法就係運動啦。運動亦都可以令到人產生快樂嘅感覺嘅。有陣時人想食一啲同糖分有關嘅食物，甚至乎我哋叫垃圾食物咧，得到快感係因為我哋想快樂。如果你嘅快樂都可以運動嗰度嚟嘅話咧，咁相信吸收糖分嘅機會就會相對嚟講減少啦。仲有一啲例如係食下一啲發酵嘅食品啊，同樣係可以令到你個身體入邊咧帶來一個腸道嘅健康。咁啊，亦都可以咧就將嗰啲冷前嘅糖癮啊，就慢慢咧就將佢剔走嘅。糖分係好嘅，咁但係我都開始咧就係、是、唔係開始啦，一段時間長時間咧飲檸茶，我都已經唔落糖咯。咁你又点呢？系咪仲系食紧好多糖，无糖不欢，定还是都系着量掉下味就 OK 呢？ 世界太怪，秒秒也被震撼，辗转反侧，贪一刻光分，为了追光，学会分心。霓虹灯诱惑，人惶恐的心，如世界试探我，引诱我下陷。红酒跟香槟都很吸引。面对缤纷又未够深狠，人的快乐常燃烧光阴，如世俗颠倒，仍有路去到。无需不安，不必贪心，不需太过羡慕，来深呼吸，点一盏灯，只走適应，连我心境混乱也清醒，何必过分沉迷光跟影，如世俗颠倒，人也要走好，无需不安，不必贪心，不需太过羡慕，来深呼吸，点一盏灯，走我那大道，沿途无人注视，走我路，沿途人人注视，走我路，不怕乱流，再美的喜，再痛的悲，也算上我的所有，开始渗漏。世界的光，世界的影，永远有太多虚构，冲向逆流，哪怕辛苦，哪怕伤口，哪怕会满身湿透，不怕乱流，再美的喜，再痛的悲，建构者那一丝不舍，一首歌走好 嘅6:49啊，继续咧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紧嘅，报志伦有一首作品叫做《光之道》，喺我哋职场 Q&A 系列咧，六月份亦都有少少嘅微调啦。咁啊，今日6月13日，咁啊，亦都可以再听一下咧有关于茶方面嘅知识啊，大家一齐增长下对茶嘅喜爱。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星期 期二又回到 KOL 茶道的环节啦，继续有茶艺课导师简慧思阿师 ，Hello 阿师 ，Hello Vicky。 上个星期咧，我哋就有讲到一啲关于茶道嘅文化啦，有中式嘅啦，有日式嘅，有西式嘅。咁我今次咧又想问翻多啲，就关于道具上面、工具上面嘅嘢啦。我又好想知道，其实系咪喺中国啦、日本啦，甚至西方啦，佢哋用嘅工具其实系差唔多啊，定系有唔同嘅咧？ 嗱，讲咗中式嘅用具先啦，中式始终同我哋最近。咁你去茶楼，你都会见到咯，哇，一大个嘅茶壶，一个瓷嘅茶壶，然之后入边装茶叶啊等等。咁嗰一啲系一个工具啦，咁嗰一个叫做大壶泡，我一次过分一台嘅。 系 啦，咁如果唔系，我想精致啲，简单啲，喺屋企品饮嘅话，咁其实所谓嘅简单都唔系话真系特别简单嘅，系啦，因为仪式感嘅关系，我哋一定会 prepare 好多唔同嘅嘢噶啦。例如之前有讲过嘅，我哋有茶壶啦，又或者系盖碗，甚至乎你话茶壶啊、盖碗啊，都有分唔同质地噶，陶啊、瓷啊、紫砂啊等等。咁一个系其中一个啦。 有冇话其实当中有啲咩分别噶？ 有嘅，我哋话如果你啱啱先至开始去做一个品名去飲茶嘅話咧，我哋會係比較 prefer 你係用翻瓷呢個質地嘅，因為瓷呢一個質地咧，相對上佢哋個密度高啲，佢哋好光滑，你摸落去滑捋捋嘅。你要清洗嘅話，亦都會清洗得容易好多。咁喺咁容易清洗嘅話，基本上我沖咩茶都得。但如果唔係，見到爺爺明明係用紫砂壺嘅，咁點解我唔買翻個紫砂壺咧？紫砂壺咧，其實相對上咧，你摸落去咧，嗰一個光滑嘅程度咧，係冇呢一個白瓷咁滑捋捋嘅。因為佢入邊有好多好微細嘅氣孔。佢啲咁微細嘅氣孔咧，其實佢會輕輕嘅仲有吸香啊、吸味啊呢個特性喺入邊。咁成日話養壺養壺，你用得耐嘅話咧，個紫砂壺會係越嚟越有個光澤啊、油潤感喺上面嘅。咁就因為一來我有咁多氣孔啦，我仲攞白潔布去捽佢嘅話，我咪會好容易捽到佢花咗。二來因為我要養壺，咁所以通常咧就係攞咗入邊唔要嘅茶葉啦。跟住攞熱水再過一過佢，跟住可能如果有啲人會係再講究啲嘅，會攞塊布抹翻乾淨佢。咁喺我唔用呢個清潔劑嘅時間，咁所以一個紫砂壺我淨係沖泡一款嘅茶嘅啫。 係唔可以共用茶嘅喎，茶葉喎。 你好講究嘅話咧，就一定唔會共用嘅。 因為啲味道會唔同咗， 係 因為咧，其實我有聽過咧，茶餐廳嗰啲咧師傅沖奶茶，佢話佢個碗唔會洗噶，因為佢話要留翻啲茶味，洗走曬咧就冇曬茶味噶啦，係咪真係同樣道理咧？ 嗱，茶餐廳我就唔知啦，因為佢玩嗰個係奶茶，可能要加多對絲襪添。咁但係紫砂壺係嘅，當然啦，我哋所謂嘅洗，我哋都會有時候，尤其是而家呢一輩就會係覺得唔係話要你洗到佢好光滑咁樣，但係最起碼入面咧唔係話積咗太多，好似你好立體嘅 茶 積喺入面嘅，係啦，最起碼我一定要晾一晾佢，沖一沖佢。因为始终有啲茶渍，咁有一啲前辈就会觉得啊，其实有啲茶渍喺度就系叫做攞嚟养壶啊，又或者系证明我用咗佢几耐啦。咁但系有一啲科学嘅研究就话，其实呢一啲嘅茶渍，其实有个靓啲嘅名叫做茶山啦。 茶山 系啦，真系一座山嘅山。 哦， 系啦，佢咁样积住积住，有一啲研究就系发现哦，其实你积得太多嘅话，有机会都会勾菌嘅。系啦，咁所以睇下你系边一个角度啦。咁两者。其实我又觉得，视乎翻你点样睇啦。咁所以通常我哋就咁洗干净佢，晾翻干佢，一定唔会落任何洗洁精啊，任何一啲白洁布啊去捽佢噶啦。所以点解话对于新手嚟讲，我会系比较提倡用翻白瓷咧？我白瓷冲乜都得，谂清楚啦，我想饮啲咩茶嘅时候，你先至再决定会唔会入手紫砂壶啦。 系啊，因为紫砂壶如果譬如我中意普洱，我有一个壶；第二个香片有一个壶，系咪啊？咁就成屋都系壶啦。 系噶，真系有一啲前辈你会见到，哇！真系上个柜都系壶啊，佢仲可以逐个同你讲故仔啦。 系啊， 呢度边度买嘅？点解会买呢个咧？呢个攞嚟冲啲咩咧？咁样逐个同你讲。 阿师屋企有几多个壶？ 四五个啫。 我屋企得一个啫。 慢慢储，慢慢储。 一个就系白瓷，另外一个就系玻璃嘅。 系嗱。玻璃咧都系另外一个而家越嚟越多人会用嘅，叫做质地啦。但系玻璃咧，佢散热会相对上快啲嘅。 系啊， 佢散热快嘅话，我哋话冲翻一啲低温少少嘅茶，例如一啲可能绿茶啊、白茶啊，咁就会比较适合啲。 系啦。咁白瓷嘅话咧，佢保温性适中，咁就冲咩类型嘅茶都得。 明白啦。咁其实喺日本嗰边咧，其实佢哋嘅茶壶系咪都系咁样噶？ 咁日本如果你话真系传统嘅一个茶道，即系上一次我哋所讲嘅，哇，有个茶碗，有个茶扇，有个抹茶道嘅一个啦。佢哋嗰个碗咧，我形容个 size 有少少似我哋平时食饭咁样个 size 啦，系啦，即系除非你真系食好多饭嘅啫，总之一个正常人食饭呢个饭碗嗰个 size 啦。咁、那个质地咧都系陶为主，咁当然佢有唔同嘅 pattern 啊等等喺上面嘅。咁佢哋就会用另外一个叫做茶扇。剪个工具，即系一个竹嘅，然之后上面有好多分支喺上面，发蛋器嘅复杂版啦，咁样形容啦，系啦，咁当然系用呢一个竹去做嘅，咁佢哋就会系用嗰个茶咧，就唔系一啲圆片嘅茶叶啦，系用啲茶粉粉末、绿茶粉末咁样嗰啲，慢慢加水去将佢发到有泡泡出嚟。再慢慢加落去，視乎翻可能係厚茶啊、薄茶啊，再決定究竟成件事歷時幾耐咧，加水會加幾多咧等等。咁但係日本人咧，佢哋最主要咧都係飲開綠茶嘅啫。咁係我哋中式呢一邊咧就會再多好多啦。啊，綠大茶類，烏龍茶又有，普洱又有等等，咩都有。咁但係如果係日式嗰一邊，我真係用個茶壺去做咧，就真係只限於綠茶呢樣嘢。 明白。咁西方嗰边咧，我见西方嗰啲壶咧比较高身啲嘅。 西方佢哋都系大壶泡为主嘅。咁同埋西方嘅话咧，佢哋好多时候都会系加糖加奶啊，即系可能另外有个奶嚼喺度。咁你要加几多奶你就自己加，甚至乎有个糖罐。咁就你要几甜嘅就自己加几多粒糖落去啦。咁佢哋嗰一个，因为始终佢哋唔系话要学佛，又或者其他嘅因素。而變咗令到茶呢樣嘢去流行。佢哋點解會流行茶文化呢？係相傳當初呢一個叫做葡萄牙嘅公主，佢都係叫 Catherine。Catherine 咧，佢就嫁咗過去呢一個英國嗰邊，就因為中意飲茶，咁佢就將茶呢個文化，即係相傳喺佢嗰個婚禮上面咧，就用茶代替酒。咁即係好老實講，去到而家啦，你見到皇室有啲乜嘢係好流行嘅，佢著住嗰條裙啊，第日已經賣曬啦。咁喺以前嚟講就係、是，哇，原來係飲茶係一個流行嚟嘅喎。咁就係咁喺度，即係令到茶葉呢一樣嘢，紅茶呢一樣嘢喺英國嗰一邊就叫做傳開咗去啦。咁所以佢哋唔係話真係有啲乜嘢嘅文化因素變咗成件事傳得咁快嘅。主要就係因為嗰陣時貴族或者係皇室嗰邊流行。咁所以佢哋就變咗，我主要係大壺泡為主，大概睇到啲相，知道我哋點樣沖茶啦，咪大家去模擬翻出嚟。咁但係有個即係喺當初嚟講啦，始終外國佢哋嘅陶瓷咧温度會係比較低啲嘅，咁所以咧佢哋咧有講過咧，就係喺佢哋嗰一杯嗰度會係加咗奶先，因為奶你唔會整熱佢噶嘛，跟住你先至加熱嘅茶落去，咁你嗰個陶瓷先至冇咁容易爆。 啊， 係啊，呢個係其中一個叫做原因嚟嘅 小知識 咁樣，係啦，幾得意呢一樣嘢。 咁我哋就了解咗啲工具啦，我又想問一下啦，即係。啲人咧飲茶，有啲人咧就要單手拎嘅，有冇話啲要雙手捧嘅？有冇呢啲咁樣嘅規矩喺當中嘅？ 如果你話中式嚟講，細細隻杯仔嘅，你即係嗰只杯仔真係哇一啖飲曬咯喎，做乜仲嗌我分咁多啖啊？咁樣我哋成日話有個動作叫做三六壺頂，首先攞起嘅時候咧，會用我哋個拇指啦同埋食指啦攞起只杯扇杯邊，咁你可以攞拇指、食指，又或者拇指同中指都得，視乎翻你順唔順手啦。然之後咧，第三。又或者第四隻手指托底，咁就淨係三隻手指攞起只杯嘅啫。咁呢個動作咧就叫做三龍護頂， 三龍護頂 係啦，三條龍保護住個頂。 哦， 係啦，三龍護頂。 咁喺日本咧，你話啱啱有好似個飯碗咁樣嗰個咧，係咪就要雙手啊？ 嗰個佢哋會係雙手為主，同埋佢哋會就翻嗰個 pattern 喺邊度。佢哋同埋會有張懷紙嘅。以前嚟講，基本上咧就係一個碗全曬咁多個來賓一齊飲。系、 oh. 即系我搣咗一啖啦，跟住我有张怀纸抹翻我嗰个位啦，然之后我再传俾下一个。 哦、oh, ，系啦 ，share 饮嘅 ，share 嘅。咁但系而家我唔 就 应该 唔 会 啦， 再转咗啦，尤其是疫情之后啦，系啦，有可能有一啲嘢佢哋真系会 modify 嘅，系啦。但系传统嚟讲就系咁样。咁因为每一只碗佢哋都会有唔同嘅 pattern， 咁佢哋个 pattern 就会我点样转翻靓个位，然之后喺品饮嘅同时，其他人你又会睇翻嗰啲 pattern 啊等等咧，甚至乎喺佢哋開始成個茶道沖泡嘅儀式之前，佢哋都會有一個就係、是、鑑賞一下嗰一啲茶具先，之後先至再去去到沖泡啊、品飲啊嗰一啲環節嘅。 好啊，咁不如我哋下個禮拜就同大家講下應該點樣去品飲一杯茶咯，好唔好啊？ 好。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晨光大家，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沉默之前，沉默最真。 早晨，早晨，朝早嘅时间七点零七分啊，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啦，咁啊有白元浩、小白以及咧就系阿 Vicky 喺度嘅。早晨， 早晨， 系咁有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咧，先同听众望一望先。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另外在今日早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新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时间，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间，该区将会悬挂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头先我系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啊。 系，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咁啊，连晨光交通天文台啊 ，Didi 都已经翻咗入嚟啦。早晨 ，Didi。 早晨啊，咁高音嘅 Didi 啊。 Didi 系，Didi。Didi 要高音啲嘅，如果唔系俾 Didi 噶啦， 一个高音，一个低音咁啊，几好听啊！你讲得零舍好听啊 ，Didi，Didi 有小朋友 feel 啊！咁啊，同大家讲下交通消息先啊！咁啊，今朝早啦，都系公主道过海咧就开始车多啦，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嘅。咁路面方面咧，都系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嗰段咧就比较挤塞，排到去果栏嘅。咁另外咧，可能天气热啊，即系好多爆水管啊，道路工程 哦，冷缩热胀，即系胀到爆。 是啊，咁而家咧喺呢个葵涌嘅梨木道啊，梨木道去翻和宜合道方向啦，介乎大白田街至到童子街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啦。同埋梨木道去翻大白田街方向，介乎和宜合道同埋童子街一段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噶。咁所以而家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啊。咁留意啦，就系梨木道啦，去翻和宜合道方向，介乎大白田街至到童子街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嘅。咁另外啦，长沙环嘅荔枝角道啦，兴华街交界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噶。咁另外，尖沙咀的摩地道都是受爆水管影响，摩地道去回红磡方向，近住碧仙桃路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的。另外一个开翻的封路消息就是在观塘道的，较早前观塘道都是受爆水管影响，观塘道去黄大仙方向，近住牛头角下村部分行车线之前封了的，现在就已经是封路重开了。交通消息就系咁多， 哇，都几多喎、啊！爆水管， 爆水管啊，修路咁影响到路面啦。最大嗰个就系我哋啱啱比较新收到系最新嘅就系和宜合道嗰个，大家留意啊，因为受影响好多巴士线咧都要改道噶， 或者 预翻早少少成日出门口啦。 系啦，咁啊往返呢、這、一个城门隧道一带，其实好多巴士路线都会行嗰条路嘅。 系啦，主要嘅道路啦，梨木道，所以希望快啲搞掂啦，咁大家可以路路畅通啦，系咪？ 系啊，仲早，仲早，而家七点几，七点二啫。 我相信都冇咁快搞。因为全线封闭的话、哎、都冇咁快开得翻啊！佢全线封闭当然影响很大啦，佢冇部分行车线啊嘛，冇错。 佢哋都唔想嘅，咁条水管唔争气都冇计。 系，同埋好多嘢，最主要其实我觉得好多都系老化咗，咁所以就比较差啲咯。 系啊， 新嘅嘢一定系好啲噶。 同埋啲极端天气咧，又真系好犀利， 又冷又热又落雨， 系啊，又 晒又太阳。 即系对我哋嘅叫做建筑物啊、水管咧，都系好大考验嚟嘅。即系咁热嘅天气，跟住又咁大雨咁你又下下，我哋人都淋啦，即系人都霉啦。如果喺个天嗰度咁样晒，又咁样淋雨，咁样 冇错。所以有时咧放工咧，之前咧好大雨噶嘛，哇！突然之间出到去咧。 咁快脆個地下乾曬，少少太陽都可以即刻曬到個地下乾曬， 係 啊，誇張真係， 真係慘嚇。咁啊，希望啲極端天氣慘咯。 哦，極端天氣 受害嘅我哋自己，所以有陣時大家做翻多啲即係環境保護嘅嘢，譬如嗰啲咩免餐具啊嗰啲咧， 環保咯，係 啦， 我都知小白好著重啊，即係我都盡量唔開冷氣嘅，又慳錢咧，同埋又可以環保， 環保啲啱啊。 出身汗其實好舒服嘅感覺。 其實而家現代人咧好多時就介意出汗，呢個都係一個 concept 咧，一個概念，大家要。吞一吞啊！即系见到啊有几滴汗，跟住就已经喺度哇出汗啦，要开冷气啊咁。咁其实夏天出汗咧系好正常。 系啊，同埋好舒服，唔好话介意出汗啦。我觉得好多人都介意晒添啊，成日都要防晒防晒，好惊俾太阳晒到。 你唔搽防晒噶嘛？系嘛？ 我唔搽噶。咁但系其实唔好噶，嗱我知道要搽防晒咪好易出着斑啊，即刻补一补先。当然啦，唔系咁好噶。 但系 Didi 冇着斑嘅， 有少少。 Didi 嘅天生丽质啊嘛， 真系天生丽质。 唔系，梗系唔系啦。 又要讲翻当年啦， 唔好讲， 唔好讲。 Didi 系咁望住佢添，等我唔好望先。 防晒其实好紧要嘅，因为好多而家都主张要搽少少防晒，但系虽然你搽防晒，你都唔好怕晒咯，因为咧太阳真系又可以令到你有好多钙质啊，好多营养。 系啊， 所以咧，一日下昼嘅时咧，我放工行落去咧，我扎起条边咧，等佢晒一晒条颈。人哋话太阳从条颈度晒咧，系吸收得系最好的。 有啲咁嘅事？ 系啦，我都系睇一啲报章啊嗰啲咁样分析嘅啫。我就唔识嘅，我呢啲我乜都唔识噶嘛，咁所以都系喺呢度地方睇到嘅。咁其实真系好嘅。 系晒一晒条颈。 啊！ 我见有啲帽啊，就特登咧都系有遮住条颈， 咁啊晒到黑掹掹。 系啦，有啲嗰啲，譬如打 golf 嗰啲 polo shirt 咧，咁有阵时会特登可以做翻个企领，就又可以遮住条颈。 系，其实唔遮就好啲嘅，晒短时间当然唔好暴晒 啦， 暴 晒 乜嘢都系啦， 真系 乜嘢都系拿捏个中间位就最好 啦， 系啦， 系啦。 咁啊，同大家讲讲咧，即系咩？ 即系好似食嘢一样， 冇错。 你中意食嘅嘢咧， 太饿又唔得。 如果系净系食一样嘅话咧，其实身体又会失衡啦，营养又唔均称啦，咁啊亦都暴饮暴食嘅，形成坏习惯，始终对身体唔好。 冇错， 样嘢都系即系 Didi 讲得啱，中庸之道 系啊，都系啊，所以话咧，大家谂一谂，中庸之道最好啦。所以小白我咪同你讲咗咯， 点啊？ 太有钱又唔好，太冇钱又唔好，中庸咪算。你真系咁有钱点搞啊？ 系啦，但系我系太冇钱嘅啫，而家 啊唔系咯，你太谦虚啫。讲翻交通唔讲少住啦，咁啊提一提大家，有一条新界嘅巴士路线297号咧就九巴营运噶啦，就系来往宝林至到红磡嘅红联道嘅，佢就系经坑口之后咧，就行翻将军澳隧道啦、观塘绕道，就往返翻九龙湾嘅商贸区同土瓜湾嘅。咁喺前日星期一啦，今日星期一唔系，琴日就星期一，今日13号，琴日星期一开始咧，呢条巴士线咧就喺呢个太子道东嘅彩虹村加多个站，方便大家。 嗯， 喺琴日開始啊，就係加多個太子道東近彩虹村嘅站，喺297嘅，咁大家可以利用一個站咯。咁佢覺得可能啊，原呢個站都多人上喎，咁聽到大家嘅聲音之後咧，就喺度加多個巴士站啦。咁同埋都幾好噶，大家有冇利用呢個巴士轉乘優惠啊？ 哦，有，如果有嘅，梗係落啦嗰個位。 咁 如果有啱指路線， 冇錯。你哋知唔知原來九龍城嘅轉車站個位喺邊度咧？ 九 龍城有個轉車站個位。 九龙城我真系唔知道， 系啊，我都系上网睇到咧。原来九龙城嘅转车站嘅位咧，就系喺宋皇台嘅游乐场咧，同埋富豪东方酒店一带咧，佢哋都叫做九龙城转车站，所以都系有优惠噶。 哦，但系就唔系一个大站嚟， 系啦，就唔好似隧道一落咁样，大家都知道啦，隧道口转车站啊，有得优惠系好多人都知啊。但系原来九龙城转车站咧，九巴咧，佢就系列入咧宋皇台嘅游乐场啦，同埋富豪东方酒店一带咧，都系叫做九龙城转车站，咁所以喺度拍都有优惠嘅。 哦， 系啦，咁啊，即系呢一条线咧就会经啊嘛，因为297啦，就会由将军澳隧道嘅转车站啦、启德隧道转车站啦、九龙城嘅转车站咧，都系有优惠嘅。咁呢条巴士线咧就星期一至星期日都有噶，咁就由宝林开出，咁就系朝头早5:30啦到11:00。如果由红磡嘅红联道开出咧，就系朝头早嘅6:30咧到12:00。当然星期六日咧嘅班次嘅时间咧就会冇咁早开嘅，因为佢平日1:00至5:30就5:30啊嘛，或者系6:30。星期六日咧就会迟少。大家要搭咧，就留意翻个班次啦。 但系星期一至星期日都有啊。 系冇错，一至日都有噶。佢嗰个几早开过，1:00至5:00由宝林开出，朝头早5:30头班车啊。 嗯，哇，系 呢个好方便嗰啲即系翻工啊嗰啲人咯。因为经埋呢个九龙湾嘅商贸区同埋土瓜湾啊嘛。咁由红磡嘅红联道开出都唔系好晏噶，6:30朝头早头班车。星期六日就我睇到晏少少嘅，大家可以自己睇翻要搭车嘅时间咯。好好噶，嗱，加多个太子道东彩虹村对出去个站 系 297， 系记住啊，记得啦。咁啊，同埋呢一个转车站啊，九龙城一带嘅。咁如果大家喺嗰度活跃嘅时候咧，咁要转车就可以喺嗰个位 特登 係 啦，好好利用翻嗰個位轉車啦，咁轉成優惠啊，即係。公司即係有嘅話，咁梗係攞到盡啦！我哋普羅市民 慳得幾多得幾多係咪？有時好得意嘅心態咧。雖然你話唔係多錢哦，有時慳我老公都係話，你睇下你有時慳嗰幾蚊咁，你咁開心啊！個心態又好得意喎，真係都會開心。 係啊，有陣時唔係話即係大貪啊定係乜嘢，但有陣時你覺得自己呢方面精明消費咧，慳咗一蚊幾毫咧，你個人都快樂㗎。 啊，好得意！我就咁啊，同我買嘢都係咧，你知唔知啊？我同我仔咧細細個已經教佢嗱，你真係唔好一見到就買要夾。价，你买咗你冇得退翻钱，你会后悔。你嘥多少少时间，例如你睇咗中呢对波鞋，可能隔篱铺头会平啲嘅，系咪先？平得十零蚊都系钱啦，系咪先？所以我就成日由细同个仔讲，你最好就价啲师奶嘅习惯，价先。咁你睇下睇啱咗，你翻转头买冇问题噶，系咪先？但你记住咯，你俾咗钱就冇得退。 你呢个其实做法咧，你又教个仔买波鞋啦。我自己有阵时就算喺便利店，如果要买饮品嘅话咧，通常你知便利店即系周街都系噶啦， 系冇错。 碰咗呢間先， 係啊， 再碰第二間，啲價錢係唔同㗎。 依日我都有做嘅， 有陣時爭幾蚊㗎。係 啊，佢一特價起上嚟都爭好遠㗎。 係啊，咁啊，梗係邊個平我買邊個啦。 你講得啱啊！我樓下有兩間便利店，所以我好中意格價。 係啦， 哇！依雪糕平咁多，嗰個冇特價喎，梗係唔制啦，係咪啊？ 就嚟開個格價環節㗎啦，我哋。 係啊，咁好都好話有優惠，係咪香港人開心好多 咧？咁 梗係 啦，咁梗係啦。 係啊，唔係話少少嘅問題，係個唔知係心態，不過可能每人唔同咯，有啲人覺得。嘿，几蚊格咩价呢咁样，个人个人啦。总之自己开心就 OK 啦。 啱啱啱，好，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天气方面问一问阿 Vicky 啦 ，Vicky 出边天气点啊？ 哇，有阳光啊今日。 哇，有阳光之音。 系啊，正啊！一望到出边咧，就已经哇，成个太阳晒咗我度啦。 嗯。 件衫咧，只角色咧好冻嘅坐到，然之后而家要即刻啊晒下太阳先，吸收下啲阳光嘅温暖先。 哦。 好舒服啊！今日嘅天气，今日嘅天气咧。系， 咁但系会唔会好热啊？而家出边， 因为咧今日咧，我觉得就暂时唔系真系话好焗个天气，系啦，舒服嘅，我觉得 系， 系啦，同埋个天气咧，即系个云咧冇琴日啊、前日啊咁多啦，已经咁，但系都会有一啲黑云喺度嘅，都会见到，咁但系已经唔多啦，已经系好似望到蓝天咁样啦，已经。 嗯，咁啊都唔错，咁啊似乎今日嘅话咧，咁啊暂时嚟讲都几好啊，不过即系稍后啲即系叫做雨又会唔会嚟啊？呢啲就唔知啦，系啦。 系啊，嗱，啱啱 Didi 咧就有讲到啦，佢自己咧就唔搽防晒嘅，系咪？咁但系其实咧防晒的而且确咧都要搽少少啦，即系都系睇下每个人嘅需要啦。咁点解咧？有啲人咧就会觉得啊，太阳晒我就会搽防晒，咁但系有阵时阴天咧佢就唔会搽防晒。咁譬如好似今日咁，可能出门口啊，好似未有太阳嘅时候咧，可能佢就哎咁今日冇太阳。咁應該陰天落雨我就唔搽防曬啦。咁其實係咪咁樣嘅呢？原來紫外線呢佢係唔會因為今日係咪陰天而冇咗㗎。 即係點都有嘅。 點都有嘅，只要個太陽一出嚟，就算好多雲遮住佢呢，其實紫外線呢都喺度嘅。因為呢紫外線係能夠穿過啲雲，然之後呢去曬到落我哋度嘅。 嗯。 係啦，咁但係可能啦，你會覺得哎咁多雲唔係應該佢會隔咗一重嘅咩？可能佢会低啲，咁但系佢依然都喺度嘅。咁同埋原来紫外线咧系有分呢一个长波紫外线、中波紫外线同埋短波紫外线。 哦，有咩分别呢？ 系啦，佢哋系乜嘢嚟嘅呢？短波紫外线咧，其实就系晒到我哋唔系好伤我哋嘅啫，可能系角质层啊咁样啦。咁而中波紫外线咧就会晒到我哋红咗啦。而最后呢一个咧长波紫外线咧就会晒到入我哋嘅真皮层，就系、是、导致我哋晒黑嘅原因啦。 哦，咁所以如果我哋要挡嘅话啦，其实我哋应该要挡嗰啲中波或者系长波紫外线系嘛？ 冇错啦，冇错啦。咁同埋千祈唔好以为咧，就系气温高系咪紫外线就会强啲啊？咁紫外线咧同我哋嘅气温系冇分别嘅。就算我哋喺个海边吹住海风好凉爽，咁但系啲紫外线咧都可以好强嘅。 系，所以就千祈我知道啊，有啲嗰啲滑雪嘅人咧，佢哋都话啲紫外线好犀利啊，特别经过咧雪地嘅反射嘅时候咧，好容易整到只眼睛啊。咁所以嗱，嗰阵雪地。咁都落晒雪啦，一定好冻啦。咁但系嗰个紫外线都冇受到呢一个温度嘅影响啊。 系啊系啊，同埋咧，我哋唔好以为咧，我哋攞把遮啦，防紫外线嗰啲遮啦，防晒遮咧，遮咗咧就唔使搽太阳油。因为啱啱你都有讲啦，就系咧，其实地面咧都系会反射到啲紫外线去我哋嘅皮肤度嘅。 系。 系啦，咁所以如果你怕嘅话咧，真系最好系搽防晒，系保护翻我哋嘅皮肤咯。 我啲 OL 仲犀利啊，佢哋话如果坐窗口边嘅话咧，咁啊嗰啲紫外线都会晒到入嚟啦。咁如果你话喂都唔系坐窗口边，佢话唔系噶，都会经过啲墙壁啊，有好多反射啊，反射到入去噶咁样。 就算你有窗帘，佢都可以穿透噶。 咁犀利，咁有一个密室翻工先得。 系，我哋 radio 嗰度就安全啦，应该。 系，我哋个 studio 入边又安全啦吓。系、哎，好啦， 同大家睇下今日预测啊，不如好唔好？ 好啊，好啊，好啊。 好啊，今日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噶，亦都有几阵嘅骤雨，日间咧系比较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去到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而稍后咧局部地区系有雷暴，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噶。 嗯，咁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咧就唔稳定啦，咁雨势有时亦都较大，同埋有雷暴噶。而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咧就84%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一至到二低水平噶。另外酷热天气警告咧咁现正生效，大家留意住啦。 晨光大学。 好啦，早晨啊，各位听众，咁今日朝头早咧，咁都已经嚟到咧，就系7:21啦，咁Vicky 咧都翻咗入嚟啦，系啦，好，开埋你支咪先，咁电话旁边咧，咁亦都接通咗咧，就系香港汽车工业学会会长啊李耀培啊 Ringo，Ringo 早晨， 早晨 ，Hello，Hello，Hello， 系大家早晨， 早晨，咁上星期咧都有同 Ringo 讲过咧，就系而家都有好多咧就港车北上，咁我哋虽然咧有啲嘢诶驾驶方面我哋需要注意啦，咁但系真系要驾驶之前咧，最紧要就系、是。申請一個合資格的牌照去到港車北上啦、 嗯， 我自己咧就好大頭蝦嘅，或者有陣時候對於文件上面嘅嘢咧，哎呀，我都唔知點算好，我淨係覺得一個字就應該係好繁複嘅，好煩嘅。咁其實係唔係想象之中咁煩？如果我申請嘅時候有啲咩要注意步驟，可唔可以同我哋披露少少咧？ 啊，好啊。大家早晨啊！咁咧就港車北上咧，無疑啊，對於我哋揸車非常之一個喜訊。不過咧，要提醒大家咧，如果申請嘅手續咧係有些少繁複嘅，不過咧、大家咧就必須係要預充足嘅時間。咁同埋申請嘅時間嘅文件咧、就必須係要就係已經做好曬嘅。咁、我簡單啲講下港車北上申請嘅手續咧，其實有幾大項目嘅嚇。 好啊， 第一咧，而家咧因為咧就港車北上有配額嘅，咁、所以咧我哋一定咧就要響運輸署上高咧有一個上網登記抽籤嘅， 係 佢每日咧就係有個 quota， 而家已經去到300個啦，最多啊200個嘅啫。咁、你第一定要抽籤， 係 好啦。抽咗籤之後咧，你就要留意啦。咁你如果係中籤嘅話咧，必須緊記，響72小時裏邊咧就要遞交文件。嗱，記得嘅。我有認到好多朋友咧中咗籤啊，但係咧就中完籤之後咧，可能佢有事務啊，咁或者係入咗深圳，或者係佢去咗第二度咧幾日翻嚟咧，過咗72小時就無效。 哎呀，今日又要再重新抽過咯喎， 中咗籤之後， 咁 啦，所以記得咧，就如果係中咗籤咧，喺72小時、即係大概3日內咧，你就要讀曬運輸署要填嘅一啲嘢。 系 登记咧就好简单嘅啫，你只要俾个人名啊，呢、一个资料啊，同埋你记得你嗰、那个即系嗰个嗰、那个手机可以收到SMS 嘅手机系啦，咁咧 电话号码 系啦，电话号码咁去抽签，咁抽咗签之后，如果中咗签咧，记得72小时要递交申请嘅文件。 系系，阿 Ringo 话，如果咧我喺72小时之内咧冇递交呢啲文件嘅话，咁我嗰个签就即系作废噶啦，我唔可以即系话喂，我迟咗交啊，有冇得即系后补啊咁样嗰啲就冇噶啦。 暂时冇噶，咁、因为咧中咗签佢就俾咗72小时你，如果你72小时唔申请咧，這個额咧佢又俾下一次抽签嘅人啦。 哦，咁啊都唔会 blacklist 噶， 记得 系 嗱，咁嗱呢样咧如果做完。之後咧，72小時遞交咗嘅文件咧，咁我哋就睇一睇啦。睇一睇係咩咧？佢如果 OK 咗咧，申請成功之後咧，佢會有指示咧一啲手續，咁例如係要驗車啊等等嘅。咁你72小時裏邊遞交咗之後咧，你就必須要自己所有嘅文件啲嘢要齊之外咧，就記得嘅，要準備一張咧1卡2號嘅電話。 系 咁，因为点解咧？之前就香港嘅，好啦，而 如果你中了签递交晒文件呢，咁其实运输处呢就将你啲文件呢就递交去广东省嘅公安厅。 係。 咁广东省嘅公安厅如果审批完成呢，佢就会用你一卡两号，即係大陆嗰个卡下收俾返个信息你係得或者你争啲咩嘅。嗱，记得记得、哦、千祈唔好以即係、就是、申请之后先至去做呢样嘢。一定申请之前呢你一定係要有一卡两号， 明白， 一个咧就系放香港，一个咧就放广东省嘅。 哦，咁但系头先 Ringo 你话验车个问题咧，我系咪好似平时我譬如揸架车已经七年啦，咁我平时去搵啲车房咁啊，好似平时咁样做验车，定还是我去一啲指定嘅验车中心噶？ 嗱，其实因为我哋要入境咧，所以呢个咧系广东省要求嘅。 嗯， 第一咧就话你第一年车到第六年车之前咧，就唔需要做一个就叫做年检。 是。 年检的意思呢，我们香港的第七年车呢，每年呢就要香港那个我们叫 CTC, 验车中心验车，验车呢就有一张合格纸， 是啊， 买牌费。咁呢在广东省这边呢就第一年去到第六年，记住我讲的第六年。 嗯。 咁而香港呢，如果你咁啱你嘅车系第六年车，但喺香港又唔需要验车喎。 嗯。 如果你成功申请呢，你亦都架车必须系要喺香港首先嗰个 CTC 呢验咗车，攞咗嗰个呢每年嗰、那个合格证先。 系。 嗱、 呢、這个第一步嘅啫。 明白。 然之后呢就指示公安厅嗰度呢就会有个排期啦。這个排期仲要验车㗎。 哦。 另外一个呢就系、是国内我哋叫中国检验车，督架车就唔使翻去啦。今次咧就可以喺元朗中检验车。咁而验车嘅手续佢系简单啲嘅。如果你系第一年到第六年咧，你就唔需要喺香港做年检啦。咁如果你系架车系第六年以后，你必须喺香港自己验车中心做先，即系有咗一张合格纸啦，然之后再去中检咧，系再做多一个手续嘅验车。呢、这个呢、这个验车系简单嘅。咁、第一咧，佢就会验下个引擎 number 嘅啫，亦都验下个车身嘅 number， 亦都会验下你嗰个行车证有冇过期啊，颜色啊。咁然之后咧，嗰度咧佢就会发一个电子车牌俾你，佢就会帮你安装埋嘅。咁呢一个咧就整个验车手续叫做完成啦。 哇，原来就系验车都搞好多嘢噶、 哦。系啊，要两个验车啊。 系咯，即系如果你话唔系话申请咗个港车北上之后咧，我就谂住，哎，我而家申请我中咗签啦，下个礼拜上去食呢一个嘅水煮鱼啦，唔系咁样噶、哦。 要预留翻多少少时间去做，系咪啊？ 是啊，嗱、我正话讲呢啲手续呢，其实喺八个手续里面我讲咗三个手续。 係咩？哎呀，咁啊，不如咁啦 ,Ringo, 而家你既然有咁多手续呢，都係讲得少少话，你留返下个礼拜再继续讲下呢。如果我哋真係讲车北上嘅时候要遇到个问题啊，嗰啲嗱，今日就讲到验车啦，咁之后仲有啲咩步骤大家都要好好地跟进呢，咁留意住下个星期啊，搵阿 Ringo 呢又同我哋讲下喺晨光大学嗰度讲一讲讲解一下啦。好，咁啊倾住咁多先啦，咁下个星期再讲啦 ,Ringo。 好， 唔该你，拜 拜。 我自己咧都冇谂到咧，原来验车咧又有香港呢边要验啦，因为我哋香港系啦，就话七年要验啦、我哋香港原来如果你要港车北上就六年要验啦， 系啦， 咁所以咧有好多嘅细则条款咧，大家都要睇清楚。如果唔系嘅话咧，就你唔知道，即系好似我咁样，其实我唔知道，我就乱一跟嘅时候咧，就可能会有少少即系少少失策啊。 系啊，所以要留意住我哋呢个嘅环节咯，同埋最紧要就系啊，唔好咧咁即兴啲嘢，我哋预翻多少少时间。即系可能系几个月后，我哋先出发都得噶嘛。 系啊， 即系我哋慢慢了解清楚先，然之后一步一步嚟，唔好心急，咁就最好啦。 如果而家好似我咁啊，未申请港车北上嘅话，但如果又想北上嘅话咧，咁啊搭住火车先啦，或者 都快嘅，都快嘅， 连同口岸都好方便啊。好，时间嚟到早上嘅七点半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在荃湾打击交通违例期间，在一架汽车上检获毒品，车上两人被捕。 新界南总区冲锋队人员凌晨两点几在柴湾角街设置路障打击交通违例，期间发现一架汽车形迹可疑，截查后在39岁男乘客身上检获少量霹雳可卡因，以及车内检获大约 1.4 克怀疑霹雳可卡因，市值大约2400元。这名男子和32岁女司机涉嫌藏毒被捕，正被扣留调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抵达迈阿密，准备就机密文件案出庭应讯。特朗普在出发往迈阿密前，在社交平台呼吁支持者必须坚强，以打败那些正是系统地摧毁国家的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和激进左翼疯子。而特朗普在出庭前将而特朗普在出庭之后将会返回新泽西州向支持者发表讲话。迈阿密当局为了防范示威冲突，已经提升法院一带的戒备。美国总统拜登因为牙痛需要接受牙根治疗，取消公开活动，并将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的会面改在星期二进行。拜登的私人医生表示，拜登星期日出现牙痛，接受 X 光检查和初步牙根治疗，但他星期一早上口腔不适持续。医生强调，在有关的情况是意料之中，医疗团队将在白宫为拜登完成牙根治疗。白宫表示，由于预计拜登不需要接受麻醉，因此在治疗过程中无需根据宪法规定将权力移交给副总统贺锦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不稳定，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讲隧道啊，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暂时系隧道入口范围多车啲。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龙尾嘅，公主道过海个龙尾去到理工大学湾位嘅。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油荔村，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龙尾喺红梅谷路。九龙路面方面咧，观塘道之前近住牛头角下村去黄大仙方向咧，因为受爆水管影响啊，咁嗰度曾经系封闭部分行车线，而家嗰度封路全部开翻噶啦。新界方面咧，就石荫嗰边嘅梨木道因为爆水管啊，而家梨木道下行咁啊，去和义合道方向嘅。介乎大白田街至童子街嗰段咧系全线封闭嘅，而梨木道去大白田街近住和义合道至童子街咧，都系需要部分嘅需要封闭部分嘅行车线嘅。本来经过嗰度嘅九巴嘅多条行车线咧，要改道行驶。梨木道下行近住这个大白田街至到童子街，因为爆水管嘅关系，暂时系要封闭。现时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屯门市中心一带多车嘅，慢车嘅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西贡嗰边咧，清水湾道北行线近住银线湾道交汇处多车啦，龙尾去到孟公屋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家长亦可透过电话、短信或电子平台得知结果。在2月5号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7号至8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 如果到6月9号仲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二台话你知。 最近公司生意好咗，就想请啲后生仔翻嚟帮下手。你有冇咩好介绍啊？ 老板，不如试下参加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啊！我哋可以透过呢个计划聘用15至24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离校年青人，担任在职培训职位。除咗帮公司物色到新力军之余，又可以向青年提供培训机会啊！ 嗯，好似唔错，一举两得啊吓！有冇多啲资料啊？ 有，我啱啱上网揾到，老板你睇下。 计划仲有在职培训津贴俾雇主，当雇主聘用计划学员担任为期6至12个月嘅全职或者兼职有薪在职培训职位，同埋委派一位有相关工作经验嘅员工担任学员嘅培训导师，就可以申领在职培训津贴。津贴金额系学员薪酬嘅一半，每个月最多可以拎到5000蚊。嗯，真係好啱我哋公司喎、 啊。係㗎，想了解多啲可以上计划嘅网站www.yes.labor.gov.hk, 同埋佢哋嘅 Facebook 专页同 Instagram 嘅账户 yetp.labor.hk。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磨利。二台话你知。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三叉戟，三位演技派大叔陈建斌、董勇、郝平领衔主演， 由郝平饰演的潘江海，外号大喷子，善于审讯、追踪信息，三叉戟之中口才最好的一个，在他盘问之下，犯罪分子都会日日照应。 国剧夜场三叉戟，同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阿O、小白、 Vicky， 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阿O。 好，分享我今日讲嘅题目之前啊 ，Vicky， 麻烦你帮我哋睇睇今日嘅天气啦。嗯， 好啊，今日部分时间系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日间系会比较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去到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会有雷暴，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都系唔稳定，雨势有时会较大，同埋有雷暴。而家嘅气温系29，相对湿度84%。 29度系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紧啦。咁啊，琴日咧系空档时间咧。短短讲两句啦，咁啊架车摆喺个篮球嘛，咁啊有一个钟头咧喺街嗰度除咗3-4下波咧，好似阿叔咁样咧，但系正嘅觉得， 哦、 即可以流下汗咯，同埋咧头先讲到个天气咧好差好差啦，但系咧个天气差之余咧，客逢同客逢中间咧。 系啊， 系会好大阳 光， 仲、啊、会系晒到你咧。你唔搽防晒咧，你行一段路咧，黑咗几度咁样咯。咁所以咧，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香港夏天系咁噶啦，要带遮，又要搽防晒。 系好逆向嘅操作嚟。我再讲多次，你又要戴遮，又要搽防晒。咁当然你话遮最好可以防下 UV 啦，咁样咁就有机会一举两得啦。咁样咁即系除咗自己近排打翻波之外咧，咁都有另一个兴趣啊吓。咁呢个兴趣咧就系关于黑胶碟。咁啊，话说咧呢、這个香港唱片商会咧40周年咧就热烈庆贺咧。黑胶碟重生，嗱、這个报章嘅标题嚟嘅，咁嗱，黑胶碟重生，两位拍档，你听到呢一句嘅说话，有冇谂住投入翻黑胶碟嘅情怀？而你人生有冇拥有过黑胶碟 咧？其实黑胶碟啊，从来都冇走过，何来重生呢？即系我第一个听到嘅时候，我就会咁谂啫。咁系嘅，有段时间系唔可以话佢冇咗嘅，但系会即系少用咯。咁但系坊间仍然有好多人咧对黑胶碟咧系有好多嘅追捧嘅。咁我。黑膠碟咧，我自己擁有，反而係而家咧有好多新嘅 artist 咧，佢哋 出翻啊嘛，係 出好多黑膠碟啊， 係啊， 咁係啦，咁可能隔咗10年、20年嗰啲跳豆聲又出翻嚟啦，佢哋只 炒豆 係啦，咁所以咧，我覺得咧係有趣嘅。咁如果你話我嘅話咧，我以前聽黑膠碟咧，又真係會覺得係特別，同埋你會即係對於音樂嚟講，你會用一個 action 去到回應音樂，因為點解咧？我哋而家譬如撳個掣，你電話可以聽歌，或者用好多唔同 device 裝置都可以欣賞到音樂， 串流平台又得， 係啦， 即係睇片平台都可以聽歌， 都係啲數碼嘅嘢。 咁 但係點解話係你用你嘅行動可以回應音樂呢？因為你黑膠碟機大家都知道啦，你係有支針嘅， 長針。 系啦，你针放落去，你先至会听到只歌嘅。咁呢个系一个动作，所以你会觉得喺欣赏音乐之前咧，然后就好似个仪式咁样，你将啲针放喺唱片上边，跟住揿掣咁啊，揿啱掣。不过而家通常都唔会错噶啦。咁啊揿掣，跟住就佢一行嘅时候，佢就会慢慢听到音乐出现咧。呢个系一个步骤， 先 至会有音乐。 因为你都系个专业嘅 DJ， 同埋可能当年你都有播放过黑胶碟。嗱，我转过头先问 Vicky， 你识唔识得操作黑胶碟嘅？点样究竟点播啊？摆外边系听边一 check 啊咁样啦，但系小白我想追问，嗱你唔识啊嘛，嗱所以小白你头先讲到，大家都知道，其实佢系唔知道噶 ，Vicky 系唔知道点样播黑胶碟噶， 黑胶碟 我有见过，但系唔识咯，冇用过，冇使用过。 如果依家咧呢个直播室入面咧得黑胶碟啦，同埋黑胶碟机啦，我叫你攞一阵，我想播呢个温雅乐队嘅由始至今喺唱片入面嘅第四 check。咁你识唔识将支唱针摆边度？嗱，系咪啊？ 系 咪唔识？ 所以佢一讲完，我就想问：咁你点知嗰支针放喺边度？ 你明唔明啊，小白？你唔好将你，因为我哋成长入边咧，我哋有啲固有嘅认知啊。入咗入我哋脑袋入边啊。但系对于啲年轻人咧，嗱，Vicky 都好啲啊。 年轻人啊， 我估船仔咧。呆咗可能， 船仔有冇见过黑胶碟？ 佢可能有嘅， 佢知系咩嚟嘅？ 佢系文青系列嚟噶嘛？系咪先？ 系啊系啊，可能喺啲 cafe 咧都会见过。 原来佢系文青系列嚟噶， 系噶啦，文青担当嚟噶啦。 因为而家啲 cafe 咧好怀旧噶嘛，都会有个唱片机喺度，可能有啲黑胶碟挂咗喺墙咁样，见过一定见过个 砌墙咯，嗰啲我哋俗称系。其实咧，你有墙纸噶，你唔好攞张唱片个唱片封到我嚟砌墙得唔得？嗱，呢个纯粹搞笑啦。嗱，小白，所以我回应翻你，唔系个都知噶，所以你要将呢个黑胶碟点样？play 碟啊， 即系 点样嘅文化咧，慢慢传承落去先。 好 details 咁讲咧，就好复杂嘅。咁但系我就觉得嗱，简单啲嚟讲，其实因为黑胶碟个底面个底个位置咧，你可以睇到一个圈嘅。咁嗰啲圈咧，其实就一 track 一 track 嗰个分界线嚟嘅。 即系要数第几行咁样。 你可以咁样理解啦。跟住你就数翻，我要听第一只、第二只、第三只。跟住你咧， 外面数入去定 入 边 数翻出嚟？跟住你数翻呢一二三四五叉，跟住原来就系呢个位咁放入去。好啦，放啱咗咧，你就可以。听到你想听嘅歌啦， 黑胶碟机咧个唱针摆落去个碟盘或者只黑胶碟嗰度咧个 touch 咧系有咁样嘅， 会烂噶，支针会烂噶， 系啊， 要轻手噶， 就算烂咗咧可以换翻， 系 换支针， 零件可以换嘅。不过其实黑胶碟机个发明咧，亦都系奠定咗即系以后嘅 CD 啦， 系唱片业嘅发展。 佢嗰个黑胶碟个针咧，佢即系一路喺个表面上面滑行嘅时候咧，咁啊喺个因为个音乐咧就食咗入去嗰个打磨嘅时候，食咗个碟入边，将个音乐嘅节奏放咗入边啦。咁其实 CD 用翻同一个原理，不过佢读嘅时候佢就唔系用嗰个唱针，佢就用个 lens 就打啲 laser 上去，跟住去到阅读你嗰个粒凸面嘅。 嘅。 所以点解啲 CD 花咗咧，你就播唔到啦？ 系啦，有机会啦，或者会跳线啦，系咪先？嗱，讲多少少俾阿 Ken 啦。咁啊，即系日前咧就举办呢个40周年嘅晚宴，就系、是、香港唱片商会啦。我哋嘅金曲之父咧，张文新先生就表示啦，今日串流平台咧盛行啦，网上下载咧就普及啊吓，实体嘅唱片咧仍然获得拥戴。拥戴个位喺边度？点解报章社咧系黑胶碟重生咧？黑胶碟嘅销量咧多过好多 CD， 嗯， 呢个就系佢叫 reborn 嘅一个原因， 值得收藏。 因为佢嘅销量多过 CD 咧，就系、是、大家几估唔到噶。你如果坐时光机，你同紧听紧 CD， 90年代当 Discman 好出名，同、你讲紧60秒避震，攞住部 Discman 咧系会 我有噶 60秒避震啊， 有一定有呢、這个。 我有叫10秒避震，我曾经拥有个10秒避震，已经觉得系呢个世界上最高嘅科技。 我亦都有无限避震，但系个无限避震咧系科技嚟嘅，佢唔系实际上真系无限避震嘅。去到咧分零两分钟，如果你真系 都系会震嘅， 一啲好颠簸嘅图城嗰度喐下喐下，佢依然系。我记得咧嗰阵时细个中意听郑秀文啊，某几只歌啦，唔特别讲啦，暴露年龄系列啊嘛， 失忆啊， 唔会，我都系中意郑秀文。 总之佢有一只歌就系由始至终，总有你一位啦。个位置就会棘住咗，由始至终仲有你一位，喂，跟住过多3秒啦，难以代替， 系啊， 我一生一世。 我仲记得咧， 我 仲记得以前咧，因为拎 住、 那个 叫麦启， 拎住个十秒避震嘅 Discman 嘅时候咧，咁啊有啲位都得意嘅，咁啊谂住你可以搭巴士咧，就唔使听 cassette 带，就可以听呢个 Discman， 就觉得好劲啦。好啦，咁由于佢即系又系只系得十秒避震嘅关系咧，所以咧我嗰个 Discman 咧，我唔可以就咁放喺个袋入边嘅。我要放喺只手嗰度， 系， 因为架巴士喐得好犀利，我只手要不断做避震， 系啊，咁啊，嗱，嗰啲 先唔会跳， 系啊，呢啲都系属于我哋嘅集体回忆啦。头先讲到一个位话，如果当年你系处于90年代或者2000年代咧，你绝对唔相信，哇，仲有人玩黑胶碟，唔系嘛，好小众咯。但系咧，数据话俾你听咧，上年咧不单止咧美国嘅黑胶唱片销量咧超过4000万只啊，连本地收藏怀旧唱片店咧，都开始成为咧网络嘅热搜，唔系香港嘅热搜啊，系内地嘅民众热搜啊。今次有咩咧？小红书咧，你打香港咧，后边系出黑胶碟啊。 哦， 即系啲朋友仔咧，落到嚟可能深水埗啊，或者旺角啊，买影音器材嘅铺头咧，佢哋咧系会大量咧扫一沓嘢翻去， 就系黑胶碟， 就系黑胶碟咯。咁我觉得呢一样嘢系几弥足珍贵啦。咁不过即系好似小白话斋，其实依家香港好多artist 朋友出佢哋新嘅 album 嘅时候咧，其实附带会出埋只黑胶碟。我觉得个价钱太贵啦。其实咧黑胶碟咧真系一个好奢侈嘅一个产品或者兴趣。譬如当咧张敬轩会出只黑胶碟啦，400几蚊一只， 系啊， 系400几蚊一只。系如果你想买一只爱嚟储，一只爱嚟真系听嘅话，你接近成1000蚊，系咪太夸张咧？即系我都有一定消费能力啦，你都知道，我都觉得贵咧，就真系好贵喎。咁同埋你屋企你会换碟噶嘛？即系我哋听完一只碟，你可能会啊听完A 歌手，又会听 B 歌手，跟住 C 歌手，跟住又有阵时会有啲 oldies 啲怀旧少少啊，听下 Beatles 先，或者买只 One 嚟听下先咁样。哇，搞多两搞咧，你个月嘅人工咧，净系买黑胶碟呢坛嘢咧。你搞唔掂啊！冇晒。喂，小慧，我又想问多少少啊？喂，其实喺成个亚洲地区啦，即系譬如你会熟日本啲。喂，其实日本嘅歌手会唔会都依家都怀旧出翻黑胶？嗱，之前最 hit 就宇多田光啦，嗰只喺香港就卖断市，一度卖断市啫， 嗰只 有补货嘅， 真系一度咁出咯， 系啦， 一度咁出嘅。其实佢哋咧都唔系话出好多黑胶碟嘅。咁当然你话如果部分歌手佢哋中意怀旧，佢哋会出嘅，但系都仲未系好盛啊，因为佢哋都系太方便啦，即系同我哋一样，你手机揿个。就係佢哋就會有買到隻歌嘛，咁你每一隻歌，如果你話計翻，而家佢哋可能100 yen 至120 yen，你都記得，其實真係比我哋本港有陣時買嗰8蚊就仲平， 係咯， 因為你計翻匯率， 計埋紙水係 啊， 抵還啲喎，抵還啲喎，咁所以即係唔知呢個黑膠碟嘅文化咧，係咪好似報章咁樣講reborn 啦？不過調翻轉頭，中意聽音樂嘅你咧，一定會記得佢哋。 十年，原来眨眼就过，

起雞皮啊！ 係啊，你都有啊？ 我有一日跳過睇，我冇長時間睇曬。 點解你唔長時間睇曬 啊？ 咁難得！ 但我見到 你好忙咩？你而家好忙咩？你 對唔住，我真係好忙。 搞錯啊！你忙得過我？ 係啊 ，OK OK， 唔係我會揾真係花時間。 你明唔明？ 真係唔好口。 咁難得，你聽埋我講先， 可以再睇翻嘅，可以再睇翻。 咁難得， 細微有時間 揾到啲人咁有心、無端端攞 AI 砌咗一隻家居嘅作品，因為咧對於我嚟講，即係我估小白都係啦，佢都好中意 band 仔，即係你譬如你中意 X Japan， 譬如之前其實 X Japan Hide 係咪走咗嘅？即係都唔係之前好耐歷史㗎啦。其实咁嗰时 ，H Japan 咪搞啲演唱会，咪投影翻 Hide 出嚟。 哦，系啊，系啊，系呢、啊這个就如果投影 Hide 嘅话，就是、前几年嘅事嘅啫。 系啊，系 啊, 啊， 即系令佢 full band 出场嘛。 系啊，咁跟住啊，好多乐迷或者 fans 都觉得哇，好 喊噶， 喊啊！咁其实咧，之前 Beyond 咧抗战20年嗰演唱会咧，咪又系投影翻家居出嚟嘅。咁、嗰个演唱会我睇，因为细个睇 Beyond 放暑假大噶嘛，即系学吉他咁样啦。因为其实我哋成长好多男仔都系咁样。跟住咧，突然间咧，有朋友 send 咗喺啲音乐嘅群组嗰度咧，就 send 咗呢一个家居嘅 AI 啦。其实佢 send 孙燕姿咧 AI 咧，我冇听过。我冇冲动， 系因为 其实我冇冲动入去听嘅，好老实，即系我完全我觉得咁孙燕姿依家都喺度啦， 孙燕姿可以出嚟唱。 你做咩唔听孙燕姿咧？你点解要听呢啲电脑嘢啫？即系你懒醒啫嘛。即嗱嗰阵时我个心态系你懒醒啫嘛。咁人哋而家唱得好地，你唔会听 AI 陈奕迅噶嘛？乜陈奕迅喺度啊嘛？ 但我哋听唔翻家驹啊嘛。 冇错啦，我已经听唔翻家驹 啊。 我听嘅时候咧，头先 Vicky 你话你起鸡皮啦。哦、我直情眼，我有啲流眼泪啊！嗰、种咧， 你系 band 嘅血嚟嘅， 唔好讲到咁严重啊！系即系，有一个好耐冇见嘅朋友啦，佢突然间出翻嚟啊！你明唔明啊？ 我明， 即系可能有一个你20年冇见嘅朋友啦，你以为佢已经移民咗啊？跟住突然间喺旺角你笃紧鱼蛋嘅时候， 撞到佢、 哦，白元好， 佢仲同你讲翻好多以前细个嘅嘢， 系啊，跟住你童年回忆出翻嚟啦， 出翻晒嚟啦， 好 impress 啊！我觉得呢一件事，即系关于 系会起鸡皮嘅呢个位， 即系所以点解咧？原先Vicky 嘅呢个题目，佢系想讲啲南韩嘢嘅，嗰个就系、是、因为咪后同小白喺度讲啦，讲开即系乐队文化啦，咁即系因为小白都系即系做音乐节目噶嘛，咁嗱成日话 DJ 同埋主持人咧，我成日都界定我系主持人嚟嘅，我唔系一个 DJ， 因为我唔系好音乐嘅，即系我会听歌。即系我 你可以挑战一下音乐节目啊！你反正你都系夹 band 嘅， 我细个有做过音乐节目嘅，通宵嗰啲，唔好搞我啦！你见我啲头发都越嚟越少啦，我想一个好嘅睡眠质素， 通宵唔到啦， 保护翻我，保护翻我啲头发，可唔可以做到先咁样？咁但系小白，譬如你做天空海阔啦，咁你真系一个钟头你会播榜啊，你会播好多唔同嘅歌，你就会夹好多唔同嘅歌啦，咁样。喂，其实你觉得 AI 对于音乐文化嘅衝擊， 哇！衝擊好大，因為咧而家外國其實唔單止淨係韓國啊，日本佢哋都有好多用 AI 去到做主張嘅一啲嘅音樂歌手。嗱、哦，韓國個更加係講到明，佢連埋佢自己本身個 social media 嘅 account 咧。都是 AI 做的， 系啦、啊， 全部嘢都是 AI 的，后面只系得一间公司。咁、公司有几多个人？我哋唔知啦。 公司都是一间 AI 的公司，唔是一间做 media 或者 music 主导的公司， 系一间科技公司， 系一间科技公司。 科技公司咁啊，科技公司做埋个 marketing。marketing 系咪 AI 做？我唔知道。有机会个 marketing 都是 AI， 个 plan 都是 AI 帮你谂出嚟。原来就话啲人系会中意呢一种嘅音乐，得我帮你搞埋， 因为佢可以同气连枝咁样用晒成个大族大数据，用个中央处理系统。 其实 个 科技公司可能得一个人嘅啫。 吓咩啊？ 谂下， 唔系嗰个唔系科技公司啊，嗰个系个创投嘅老板咯。 系咯， 就系得呢个 AI system 嗰个人咯， 就系佢自己做晒，因为佢叫电脑。即係好似 Iron Man 咁樣， 係啊，所有嘢都係做曬， 佢就叫 Jarvis 做曬所有嘢。 Jarvis 啊，或者之後嗰個叫咩 Friday 係啊，咁你嗰個系統唔得就會抌低。不過即係雖然依家科技日新月異啦，我寄望啦，即係頭先即係延續個題目由黑膠唱片開始重新開始啦，即係我希望有個新舊並存咯。我唔係話。AI 真係好 impress 嘅，好好嘅。黑膠唱片好冇，黑膠唱片都好好嘅。但係呢個世界係可以又有黑膠唱片，又有 AI 嘅。 係啊 ，Why not both 啊嘛？ 係啦，即係唔需要用把刀嚟啊，冇咗一邊嘅，佢咗一邊 嘅，因為 AI 咧，佢真係可以依照住大家個大數據，大家中意邊一類型嘅音樂個偏好會點樣去嘅潮流會點樣去？其實佢有好多數據話俾你聽，然後佢可以變出嚟嘛。咁呢、這個咁就佢變咗出嚟嘅，大家就會中意咯。咁但係嗰未必係我哋人咧。 是容易有連結，因為人的連結有陣時係講有血有肉嘅， 係、 那個情感嘅，那個情感唔係淨係同電嘅 AI 冇電唔得嘅，係 啊 係 啊， 我哋唔食飯就話唔得啫，唔同嘅兩樣嘢嚟噶嘛， 係啊，咁所以即係純粹主持人一啲即係聽完一隻歌之後有啲咁嘅感想啊嚇，咁啊之後再俾翻 Vicky 講翻你個南韓。早晨，早晨啊！星期二嘅早上八点十一分啦，依家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咯，29度嘅气温啊吓，咁啊，喺旁边咧已经接通咗我哋今日嘅财金嘉宾啦，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 系早晨， 咁啊，见到隔晚美股咧热辣辣啊吓，咁啊啊继续破顶，进入咗技术性嘅牛市啦，特别系标普500指数啦，咁啊升到去年内嘅高位啊，咁啊道指啊同埋纳指升200几点啦，都应该带动到今日嘅科技股嘅。好啦，美国嘅升市情况咧，究竟会点样持续落去啊？调翻转头，港股咧有冇机会咧受惠得到咧？都一次过交晒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啦。唔该晒你， 好啊，嗱，美股方面咧，就其实近排真系犀利啦，吓，即系第二破足咁啦。咁啊，不过留意翻，其实咧呢个情况就系、是反映咗几个现象嘅。第一就系、是、睇翻就系嗰个系产业结构啊，因为睇翻咧，其实你见到美股虽然系升啦，但系主要咧都系集中翻咧就系嗰十只八只股份里边嘅啫。系近排嚟讲咧，美股升比较劲咧，譬如罗素方面一啲世界股咧都开始升翻啲上嚟，但系主要过往咧都系集中翻一啲系比较大只啲嘅，譬如包括呢个苹果啊、微软啊，或者系呢个系Tesla 啲咁样啦。咁其实都反映咗一样嘢，就话咧，其实经济嗰个结构上边都有所转变嘅。咁一啲即系普通嘅一啲系即系经济周期敏感嘅行业方面咧，其实面对紧个经济前景不明朗咧，个困扰仍然都系大嘅。咁你睇到美国个长债知息方面咧，都反映到一个倒挂情况，都反映翻咧，其实市场觉得咧未来都有一个衰退嘅风险喺度嘅。咁但系咧就譬如头先我哋讲嗰啲十只八只呢啲股份嘅话咧，都系一啲比较系高端科技啊、创新啊，或者系一啲好独特嘅嗰、那个模式方面咧，系好难会有一个重复 copy 得到嘅。咁呢一啲行业咪有一个优势喺度咯，咪有一个系可以比佢哋一般嘅经济方面咧个营运效益系高啊，同埋盈利能力相对嚟讲比较强咯。咁呢个第一个现象啦，第二象咧，其实反映翻市场嘅风险位立咧，未必系咁强嘅。因为如果过往大家都记得啦，如果市真系好鬼旺啊，或者大家蜂拥入市嗰阵时嘅话咧，反而啲世界股啊，或者啲系高增长啊、好进取嘅股份方面咧，升得特别靓仔噶嘛。但系调翻转，你见到而家咧，主要都系集中翻啲系超巨无霸啊、稳阵啊、大只股份里边，都系反映咗投资者方面咧。系入市，但系咧都系觉得咧嗰个风险情况都系 有喺度嘅，系啦， 系啦，咁所以咧就拣啲大嘢算数啦。咁所以形成咗咧就主要嘅买盘咧都集中喺度。咁呢个咧就反映咗美国嘅情况。咁美国升得好，系咪代表港股都有机会做得靓仔咧？港股会唔会有机会都系受惠咧？就暫時睇咧，就未必係啦。呢個咧就反映翻咧，調翻轉嗰啲資金流向嘅問題。其實又係同風險圍立有關啦，同呢個係中美博弈有關啦。就反映到更加多嘅投資者方面咧，係傾向翻咧去翻啲歐美市場，尤其是美國市場。調翻轉中美博弈嘅情況之下咧，啲歐美基金咧就擔心呢個香港啊、中國市場方面啦，會唔會話突然間會有禁投令啊？或者有啲公司會被制裁啊，或者我哋嗰個國家經濟被打壓啦、啊、咁樣，咁就會形成咗咧啲資金就未必敢大量湧入嚟，所以你見到近排港股咧都係成交比較少啊。其實你見到走勢方面咧都係橫行嘅啫，外外滯滯咁樣嘅。 咁啊橫行好好啦， 唔好话试翻年内低位，即系早一个礼拜个气氛仲话落翻14500啊，有啲金融分析真系好惊啊！好彩大家即系有啲散户朋友有阵时话听下晨光第一线，但系会了解更加多。喂，唔系咁差嘅，唔系咁悲观嘅咁样咯。嗯， 不过就咁啊，其实咧，虽然我哋咧就横行嘅表现啦，但系唔好忘记，与此同时咧，我哋周边嘅国家嘅市场啦，美国就不在话下啦，头先讲咗啦，譬如好似台湾啊、日本嗰啲嘅话咧，尤其是日本啊。升得真係唔錯㗎喎， 係啊， 咁所以變咗我哋相對嚟講呢係即係跑輸咗㗎喇，咁就呢個就要另一個因素就要睇返我哋國家個經濟嘅改善嘅情況啦，咁而家大家都係一個期待緊呢，就係、是、會唔會出一啲招數嚟到去推動返經濟上面嘅發展啦，因為經濟重啟咗之後嘅話呢，明顯個需求係比預期弱嘅，講真，咁同埋經濟復甦都係比較慢嘅，咁就而家開始陸續，譬如你話喺樓市啦，或者上個禮拜就喺嗰個係汽車啦，咁跟住消費啊等等嘅話咧，其實都應該係要著墨咧，開始慢慢做翻啲嘢，嚟到推動翻個內需同消費咯。 嗯，咁啊，承接住 Kenny 講啦，提速消費啦，唔知關唔關事啦？嗱，淘寶咧618購物節咧，第一波銷售咧已經係5月31號咧至到6月3號舉行啦。咁啊，佢哋咧嘅天貓銷售負責人話：，OK， 第一波咁啊，喺香港嘅成績咧就銷售得幾卓越。嗱，當然香港咧可能即係未必能夠反映到成條數究竟係點啦。但係618購物節咧就唔係淨係呢一間電商嘅，其他電商都受惠得到。我哋之前喺節目都有講，譬如京東啊、快手啊咁樣，依家都加入呢啲電商行列啦。嗱，隨住同 Kenny 做節目嘅時間越嚟越多咧，嗰陣時都覺得電商仲係好新興嘅，大家網上買嘢咧，可能都唔係乜都買嘅。依家上網買嘢就真係乜都買啦嚇，咁啊，一買咧就擺曬落去個購物籃嗰度咧，一次過就付費，跟住送到你屋企門口。好啦，呢一個銷售模式咧，係咪真係會促使到今年嘅購物節有機會？銷情好啲，而帶動到相關嘅板塊或者相關嘅股份咧，有個升勢咧。Kenny 交俾你講啊，唔該。 我相信喺嗰個銷售或者睇 GMV 方面咧，我覺得都係 OK 嘅。咁同埋而家咧，好似頭先你講同我哋初初做節目嗰陣時個模式都有啲唔同咗啦。雖然而家都係一個電商，但係而家電商方面咧就唔係好似過往咁簡單咁，你開個一個好似網站咁上去揀click，而家就唔係嘅，可以慢慢演變成為嘅話咧，用帶貨啦。用呢個係即係一個係一個係社交電商啦，甚至乎短視頻等等啦，嚟到去推動嗰個電商嘅係銷售嘅。所以你見到其實一啲即係唔單止係阿里巴巴啦，唔單止天貓淘寶啦，其實你見到好似騰訊嘅短視頻啦，或者快手嗰啲短視頻啦，佢哋因此而帶動嘅電商嗰個係增長方面咧，都係以倍計去上升嘅。咁今年我相信咧個618都係 OK 嘅，但係咧嗱。那個 GMV 增長 OK 係咪代表咗咧？嗰、那個盈利方面咧係 OK 咧？嗱，依個就兩件事嚟嘅。依個我哋之前都提嗰樣嘢，就話其實你見到618之前咧五月尾嗰陣時已經開始有啲係即係預演嘅啦嘛。咁其實你睇到啲電商平台，包括呢個係京東都有講啦。今年咧就要咩啦？讓利啦，就要咧就係、是。提供一個比較大嘅折扣咧，俾消費者啦，同埋咧對嗰啲商家嚟講嘅話，就要係倒流翻一啲流量俾佢啦。咁以前咧啲流量咧就係好值錢嘅嘢嚟噶嘛，嗰啲平台拿住曬噶嘛。咁你要流量啊得啊，俾錢啦，俾多啲佣金啦。咁而家唔係啦，就要免費倒流一啲流量俾佢啦。咁就反映翻電商平台方面咧，都要喺一個推動經濟啊、推動消費嗰度嗰樣嘢咧，就發揮翻一個係貢獻出嚟啦。咁所以咧，佢哋嗰個係銷售好咧，就唔代表嗰個係利潤可能好好嘅，可能有機會就係話讓少少利出嚟啦。 咁啊 ，Kenny 最後咧用少少時間咧講埋澳門個倒收咧，按星期咧漲咗18%。咁啊，有啲美資嘅大行啊維持全月嘅預測咧，就好似睇好翻少少。嗱，都知道咧近排大家都會申請下嗰啲咧去澳門嗰啲車牌啦，咁樣又港車北上啦，又要搖號啦，搞好多嘢啦，又要接軌到內地嘅車管所啦，都係近排咧自己嘅朋友圈不斷喺度問。点样可以揸车翻到大陆嘅？点样揸车过到澳门嘅？咁样，因为见到有啲朋友社交平台铺咧，都几爽嘅，即系一家大细可能有架七人车或者一架车咁样，咁样就一下就车到去澳门，跟住就又唔使等嗰啲乜巴乜巴咁，都几正啊！咁嗱呢啲就申请嘅过程啊，唔喺节目嗰度就细则去讲。不过调翻转头，澳门博彩赌收有冇因此而带动或者上涨咧 ？Kenny 你点睇噶吓？ 我覺得如果要靠香港旅客過去推動島洲咧，就 問啲啦，係咪？ 但未必咁勁啦，講真就咁誒。同埋你睇到其實而家我哋之前節目都講啦，其實澳門嘅情況都出現一個情況，就係話酒店入住率啦，同埋嗰個係旅客量方面咧，都去翻疫情嘅水平㗎啦。咁有段會係即係超過添，但係咧個島洲方面咧都係疫情先大概六成到啦。咁呢個係即係大家都講進入一個新常態啦，因為你冇咗嗰啲中介，冇咗啲咁多 V I P 房嘅客嘅話咧，其實你對嗰轉碼係有一定有影響喺度㗎啦。咁就變咗而家大家你見去澳門嘅話咧，都係睇下有啲咩新嘅設施啊，或者啲酒店啊有咩新落成咗啊，有啲咩泳池靚啊啲咁樣，就同好以前嗰啲即係。Big Spender 咧，大豪客去嘅話咧，去VIP 房就唔同啊嘛，去到咧就係食嘢又好啊，跟住又有好多招呼啊等等，咁其實個模式係唔同咗咯。 嗯，咁所以真係此一時彼一時啊，投資者就應該多做功課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星興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唔該曬 Kenny， 聽日再傾。嗯，拜拜。 这故事是讲宿命，听到谁人都尊敬。某年某日里，据说有位唱作界放弃，转过阵地土生活，似过来人需适应。继续降回去，转眼这小伙子已变得苍老，仍爱唱，也会作曲走你道路。望着旧日路，也许有问号，前面似活路，只想低乱去扎铺。 Could have been a rock star, could have been famous, could have been the one on top the stage. Could have been telling you my story, whole world listening to my pain. Could have been touring around the globe, steadily stuck in the same place. Sleeping in this factory building, rapping, praying someday I'll be a great. Honestly, sometimes I wonder, why the hell do I even try? Giving my life to make this music when I can't leave these streets behind. So if I go before I make it, I pray you realize there's nothing I would trade for this feeling of being alive. Sing. 唱也会作曲写你乐谱，开一生的数也不要酬劳，谁愿作囚徒？世上有自我净土。望尽头的表情，就似注定。人不可永远慢年轻，凭歌可以完成一粒音一把声，一首歌天堂神境。Oh。 我是 Ficky 泳儿，怎样才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阿欧，怎样啊？ 啦，小白有活动可以叫你叫你去参加。 好啊，好啊。 挂住叫你，唔记得开你咪，真系唔好意思啊，挂住叫你。呢个咧跑步比赛又嚟啦吓，12月17日啊，呢个香港街马啊， 咦有时间练，十二月半年， 你要练咩？ 要练噶， 真系要练咩？应 该唔同噶，系咪跑山、跑街、跑步机咁样？ 跑步机啊，最唔使练，我就觉得，因为跑步机咧系跑步机帮你跑噶。 嗱，我想讲一样嘢， 都要练气。嗱 嗱，等停一停先，大家停一停。我都以为跑步机系唔需要练，你讲得啱。我但系咧，我礼拜日咧做喺一喺个活动入边啦，一种跑步机咧系用你嘅脚步带翻你自己行，即系跑一步系一步咯。哇！我完全 handle 唔到，我真系跑到扑倒啊！你明唔明啊？ 系 一开始嘅时候， 即系佢个摩打系点样点样？ 佢摩打系你当仓鼠跑咯， 即系你喐佢先。 咦？咪即系最旧式嘅跑步机咯？ 啊、但系嗰啲系铁管式嘅跑步机咧，嗰、啊啊、一种即系因为佢冇碳排放噶嘛，冇插电噶嘛， 哦、 即系硬拍。 铁管式都有玩过，我以前第一次玩铁管式跑步机嘅时候咧，我着袜跑，哇！痛到我只脚，跟住以后我先知道，原来铁管式嗰啲跑步机真系要着鞋，因为佢嗰啲咧铁管啵啵啵啵啵咁样，你只脚咧其实好痛 嘅。因为我以前游乐场都有呢啲斜滑梯噶，斜滑梯有呢啲嘛，你记唔记得？ 斜滑梯有， 斜滑梯同跑两件事啦，唔系即系嗱，嗰种系一种啦。但系我讲嗰种仓鼠跑咧，因为依家又流行翻最本源式嘅健身模式咧，即系所有嘢就系最窝嘅、最好嘅咁样啦，即系冇咁多机器带动。因为头先小白讲啱啊，依家嗰啲电子嗰啲跑步机咧，你跑一步咧等于部机跑四步或者十步噶啦，因为佢有摩打带住你行啊嘛。 咁因为我哋只脚踩落地面嘅时候咧，其实我哋本身如果系街跑步咧，我哋要用只脚去拉个人向前面噶嘛， 即系自己要用力。 但系跑步机你只脚踏咗落之后咧，佢输送带住， 佢我哋射咗去后面。 即系所以嗰个活动机构咧，其实系香港启德体育园嚟嘅，但系呢个园区你第时都会接触到噶啦。咁啊搞个活动要跑100K 咁样啦，咁过100K 咧就个个系咁跑咯，跑九个几十个钟啊，啲跑手系。咁轮换， 隔 个个人咧系换衫咁样跑啊！即系你湿完一件，因为我跑完第一 除咗佢啦， 跟住换啦。咁但系你好怪噶嘛？个个打大赤啊！咁女士咧，点搞啊？系咪先？ 咁女士点换啫？ 咁啊冇啊，都系除。其实有啲系你电视嗰啲同事嚟噶，你想象到嗰啲妈咪除衫喺无端端，想象唔到嘅系咪先？ 唔会啦，大家好健康嘅，着翻件 T 恤好啲嘅，同埋会冻亲噶。 好啦，我哋讲翻呢个12月17日嘅新比赛先，首推呢、這个围住维港跑嘅全程马拉松，系围 住 维 港，即系佢要经隧道、哦， 系啦，围住维港跑，哇，呢、這个都几夸张，即系因为之前咧 两条隧道啊， 系因为之前咧疫情期间佢咪只能够做虚拟跑嘅，佢而家有个地图噶，嗰、那个地图咧系由 佢起点喺边噶。 我要放大先睇到，因为叔叔都老啦，你等我放大少少嚟睇。 而家咧好多咧，嗱佢如果佢围住维港跑， 睇到啦，睇到啦，睇到啦，睇到。由天后嗰度出发啦，跟住经中环湾仔绕道，跟住喺中环折返啦，跟住咧就喺东朗嗰度再跑翻去观塘，即系由东朗跟住过东区海底隧道，跟住观塘，系啦，最后嘅终点咧就喺土瓜湾嘅。 哦， 因为佢凑唔够里数，我估计，即系所以点解佢夹硬要跑？跑去中环，我估算 呢个咧，其实亦都要讲就 系 香港本身地方细你要储够里数咧，其实可以好夸张噶。 你唔够全马，你唔够佢嗰个公里数唔够全马，你明啊？你跑嚟跑去十 K 嘅， 你真系可以围住一只九龙加埋新界跑一圈啊！ 系啊， 即系如果储里数嘅话，其实系真系咁样储啊！所以啲人好夸张啊！我以前跑嘅时候咧，开头冇接触咁多跑手嘅时候，我就觉得哇，你咁夸张，又由呢个九龙唔知跑到去边度上水啊！定知边度？但你计下计下咧，嗰啲里数嘅时候，你发觉原来佢好简单，对佢哋嚟讲系好简单一件事。 简唔简单？当然头先小白讲啦，话要练习啦， 练习啦。咁啊，半年时间系练到嘅。 仲要最紧要报到名，因为咧你报到咧未必抽到啊。 系啊， 因为呢啲咁嘅大型活动，其实大家知道一定系供过于求噶啦，唔系供过于求，求过于求，啱啦，自己睇啦，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在荃湾打击交通违例期间，在一架汽车上检获毒品，车上两人被捕。 新界南总区冲锋队人员凌晨两点几在柴湾角街设置路障，打击交通违例期间发现一架汽车形迹可疑，接查后在39岁男乘客身上检获少量霹雳可卡因，和在车内检获大约1.4克怀疑霹雳可卡因，市值大约2400元。这名男子和32岁女司机涉嫌藏毒被捕，正被扣留调查。巴基斯坦石油部长马利克表示，巴基斯坦以人民币支付首批政府间进口的俄罗斯原油，但他未有透露定价或巴基斯坦获得的折扣等商业细节。巴基斯坦和俄罗斯在今年四月达成有关协议。马利克说，今次采购是巴基斯坦和俄罗斯的第一个政府间交易，采购量是10万吨原油，其中4.5万吨在星期一运抵卡拉奇，其余正在运输途中。有报道指，巴基斯坦正面临严重国际收支危机，有可能出现债务违约的情况。从俄罗斯采购折扣原油可以为巴基斯坦带来喘息的机会，而巴基斯坦的采购亦为受西方制裁的俄罗斯在对印度和中国销售石油之外提供一个新的能源出口市场。中国驻南韩大使邢海明日前和南韩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魁李在明会面时指，赌中国会输的人会后悔的言论引发的外交风波持续。南韩外长朴振在出席国会民政会时批评邢海明的言论十分不恰当，违背了规定外交使节肩负增进友好关系使命的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对于有人提出将邢海明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将他驱逐出境，朴振表示外交部已经明确警告，所有的后果都需要由中国大使本人承担。南韩总统办公室有官员就指，大使应该在国与国之间发挥好桥梁作用，如果作用发挥不当，可能会损害两国的国家利益。中国外交部日前表示，当前中韩关系面临困难和挑战，责任不在中方，又指邢海明和韩方各界人士接触交流是职责所在，目的是增进理解，促进合作，维护和推动中韩关系发展。日经平均指数报32760点，升326点。港金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9.49美元，卖出1960.1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39.5，瑞士法郎0.909，加元1.336，人民币7.148，英镑对美元1.252，欧元对美元1.077，欧元对美元0.67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3。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不稳定，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葵涌系梨木道，由于爆水管啦，梨木道下行近住石荫商场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咁另外，梨木道上行去翻大白田街方向，近住石荫梨木道公园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一带都系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 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去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喺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就挤塞啦，近住平石村嗰一段，龙尾就喺龙盘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喺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御豪山庄一段咧就慢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挤塞，龙尾排翻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接近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挤塞，龙尾就喺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车多，排到去科学园。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都系车多，龙尾喺碧沙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病毒 Take Two Action。 哇，好惊啊 ！Cut。喂，你而家饰演紧病毒啊？你见到李时珍同华佗，可唔可以再惊啲啊？ 想知两位神医点样合作应付疫情，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福建中学附属学校嘅同学创作嘅广播剧《当华佗和李时珍遇上疫情2022》。 CIBS 人人广播， 新搞作浪接浪。 点啊？都做完申请啦，仲搞咩啊？好得闲啊？ 系好唔得闲啊！ 因为有全新企划 CIBS EMY 广播青年大募集。 EMY 欢乐今宵啊！ 大叔，嗰、那个系 EYT 啊 ！EMY 即系 Ethnic Minority Youth 少数族裔青年人啊！我都识好多噶、啊。 诶，咁就要鼓励佢哋参加大募集，成为 CIBS EMY 广播青年啦！ 详情即上 CIBS.RTHK.HK 了解更多啦。 巴巴最巴闭，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爸爸最叻嘅就系可以整水喉啦、整厕所啦、水电煤，样样都叻。有阵时自己屋企啲嘢搞唔掂，都要打个电话同阿爸讲： 爸爸唔好意思，麻烦你过一过嚟啊！ 老豆，我都想学你一样，每一样嘢都识整，样样嘢都咁叻。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好啦，朝早嘅时间已经嚟到8:39啦，咁啊注意，29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80%啦。朝头早嘅时间啦，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已经啊陪住我哋噶啦。呢几日天气咧都系咁啊，即系一时大雨，一时咧就好好天，咁啊亦都好晒，咁所以咧，如果你话有啲咁啊咁热嘅天气咧，咁啊可能自己都要留意住啦，千祈唔好中暑，饮多啲水啊，特别系户外工作嘅朋友。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晨光第一线，今日我都做得到，就系同大家分享一下最近自己听紧咩歌啊？ 哦， 分享一下，互相了解一下。 听紧咩歌呢，就最容易系同你最近睇紧啲乜嘢嘅节目呢都好有关系嘅、嗯。例如、如果你中意追动漫嘅朋友，鬼滅啦，仲做紧啦。咁、佢其中一只主题曲咧 哎，在我哋日本流行榜又有喎、啊。 系， 即系阿 Mila 同阿 Man Vision 嗰只， 系啊，即系戴住个狼人头，狼人头都好搞笑 喎、啊。佢哋都曾经嚟过香港有演出嘅，咁所以即系当然几年前啦。咁啊，但系我觉得咧，个gimmick好大啊、 嗯。 而且今次咧，即系Mila 亦都有之前嚟过香港有演出啦。咁我觉得咧，即系一个年轻嘅女子，咁啊，佢都有一个咁厉害嘅唱功咧，系几值得。去大家去欣賞嘅，咁所以我最近亦都即係追多咗佢嘅系列嘅歌曲啊，佢就要即係要講到佢係。喜歡佢應該係要講到東京奧運。 哦，係啊！ 東京奧運個閉幕咧，佢就真係一鳴驚人啦，一唱驚人啦，佢係一唱完之後咧，哇！嗰啲點擊率咧高得好犀利。 咁你係咪係揸車嘅時候聽啊？ 揸車啦，跑步啦，係、 嗯、 啦，或者有陣時喺屋企想放空嘅時候，可能都會撳出嚟聽嘅，幾、 嗯、 好噶。即係佢，因為佢。唱得好，唱得好，令到你更加容易快投入只歌，系、 嗯、 啦。咁我就系觉得系佢啦。 阿欧咧， 我揾翻自己生过音乐嗰、那个， 嗰、啊那个点击率最高， 系点击率最高先。近排要好紧张啊，唔系因为嚟紧嚟香港有个沙滩音乐节，好似愉景湾嗰度。咁啊，讲紧卢广仲，其实我好耐未听过卢广仲唱歌啦。咁样，跟住佢近排原来有啲新歌嘛，咁啊听翻咯。因为细个都有去台北嗰度有个地方咩河岸留言啊。咩聽過音樂咁樣咧？咁、 嗯、 總之係 live house 嚟嘅，咁、 嗯、 就執咗啦。嗰間 live house 你去唔到噶啦，咁樣咁佢就特登作咗隻歌叫 live house 咯、 哦， 就好直接嘅，只歌叫 live house 咁樣，即係嗰啲 acoustic 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 所以之後你都會去咯。 唔係啊，佢嚟香港啊， 愉景灣嘅意思 係。會愉景灣咁近，台灣就唔去啦，台灣又遠啦， 唔使搭飛機。 不過我 愉景灣都遠 㗎。我第一次接觸咧呢沙灘音樂會咧，其實係過癮㗎喎， 係。 喺都係日本嘅， 係 唔係 Summersong 嚟嘅？咁佢嗰陣時個陣式其實同而家嗰啲都越嚟越似樣啦，即係近似啦。咁有個大台啦，跟住側邊附近仲有好多 細台， 係啦 mini stage 嘅。咁嗰啲 stage 其實都仲有 artist 喺度表演，或者有歌手唱歌嘅。咁就台下邊啲人咧，佢哋會飲飲食食啦，亦都因為佢沙灘啊嘛。咁有啲人咧會甚至乎喺個地下度碌嚟碌去啊，點下點下咁樣。咁亦都有啲位咧就俾大家咧去到喺啲小食檔嘅，咁又可以俾大家歇下，又真係正正經經喺度食下，譬如炒飯。咁炒面又有嘅，咁但系佢有几个台，然后有唔同嘅音乐，你可以根据翻佢嗰个 time schedule 去到选择咧。喂，我觉得呢个玩法其实系好噶， 系正噶。其实日本咧，无论系富士摇滚啦，即系小怪一定知道，同埋头先我讲 Summersong 嚟嘅，都有几个 stage 咁样，有啲又中意听 hip hop 又一个 stage， 跟住有啲 pop 又一个 stage， 有啲民歌味道一个 stage 咁样嗰啲咯。即系总之百货应百客啦，咁样咁啊，唔知呢个音乐节啊可唔可以顺利举行？因为始终你好受天气影响咧， 系 嘛？香港日日都同你报紧天气，你讲咗两三，未来两三日天气不稳定咁样，系点搞？好啦，咁啊 ，Vicky 泳儿，你最近系听咩歌啊？ 我最近梗系听得多就系最神光歌啦，神光之歌，即系日日都听啊嘛。 哦， 系我就算放假我都会听翻噶。 系点解嘅？ 就算如果 我听阿凯。 哦、星期四五啊，我都有听翻噶节目，大家讲啲咩咁样。咁其实每一日都喺度听紧晨光嗰首主题曲。咁但系呢一个当然系讲笑噶啦。如果你话我真系最近成日听嘅， 唔系啊，都唔系讲笑啊，你听得多系好正常 噶。系，同埋拉筋咯。我拉筋嘅时候会听一啲好正能量嘅歌。 哦，例如咧？ 系啦，最近就其实系啲慢歌啦。睇下我嗰阵时做嘅运动系要快啲啊，定系慢啲？咁郑秀文嘅《我们都是长大的》呢首系我最中意嘅。拉筋嘅时候我就觉得。好放松，好似好有力量咁样噶啦，系啊， 有力量就好啦，系啊。正所谓休息系为咗跑更长嘅路啊。 做到拱桥噶你？ 拱桥吓？嗯，可以， 系 我正紧拱桥。 我好奇嘛， 你系 你话拉筋， 我得。 咁只脚咧可唔可以放喺条颈嗰度噶？ 诶，咁又唔得，但我好中意啲转腰嗰啲动作，好舒服。 咁啊，做下唔同伸展啦。 系啊， 365日，日日咧都有好心情，同埋有个新嘅目标。今日目标系乜嘢啊？重新多次啦。 就系同身边嘅人分享下你最近听紧啲乜嘢歌。 阿欧同你讲养生。 早晨，早晨！今日啊，当然喺二台直播室入面咧，有李嘉仁医生啦，医生早晨啦、 啊，早晨啊，各位早晨， 系今日系咪食下士多啤梨？ 我俾你睇咗张相， 系、 啊，我哋其实我哋系讲婴儿血管瘤， 哦， 系啊， 严重嘅，严重嘅 ，hemangioma， 嗱呢啲唔系话一定系严重嘅， 嗯， 嗱、啊，通常咧你发觉。 啊，喺出世 B B 仔睇嚟冇乜嘢，啊，但系只手嗰度有啲咁多红红地，系咩咧？咁然后咧，两个礼拜后咧，就睇得好清楚啦。咁，啊，越嚟就越红啦，然后咧越嚟越突出嚟添，又大咗，啊，去到三个月咧，哇，真系大好多啦。咁以前呢，我哋因为佢个样似士多啤梨，我哋叫士多啤梨痣啦。咁而家呢叫婴儿血管痣啦。咁， 哦， 但係点样样去医呀，啊，诸如此类呢，但其实点样医呢，我哋等一下讲。但係呢，佢发现呢又系一个偶然。喺医学界嘅医治方法好多系偶然揾到嘅啫。以前咧有一个法国嘅 B B 仔个心脏有事，咁啊佢就用咗一只药口服嘅 propanolol 啊，好常用噶啦。呢，這个beta 体阻滞剂啊，咁啊 propanolol 好常用，系医个心脏。咦？但系咁得意嘅，佢面嗰块血管瘤突然间慢慢冇咗嘅。 哦， 咁样，咦，可能是真系咁样样，就系呢只咁嘅 propanolol 系一个突然间发觉系可以医治呢个问题，但系点解系咁咧？其实到而家都唔明白，会唔会系佢令到啲血管收缩啊？其他原因咧，我哋唔知啦。嗱，呢一只咧就相对咧系几安全嘅。啊，咁如果佢系好大个啊，流血啊，啊令到个人好样唔系几好啊，喺口附近啊，啊或者个内脏有影响咧，我哋都会食嘅。 嗱， 啊，但系食呢啲咧就唔好迟喎。 哦， 嗱，啊，但系大概咧，即系起码最快咧，可以你话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咧。就都可以用，但系通常咧，哦，就系三个月到啦，就开始食噶啦，食到十一个月到， 系 咁啊，食到几耐咧，就要睇个反应啦。咁啊，因为呢个有个研究咧，有三百几个 B B 仔，三个半月开始食，食到十一个月，97%有反应嘅，系冇乜严重嘅后果，即系呢个副作用嘅。咁啊，相当安全嘅。咁啊，点食法咧？就是，每一日啊，食一次啊，系口服剂，先啊，少啲份量，一日食两次，然后慢慢咧，去到两个礼拜咧，就食到一个 mg per kilo， 即系一个公斤咧，就食一个微克。啊，咁样去，呢啲由医生就决定啦。但系如果你系越细嘅 B B 咧，嘅反应就越好啊。啊，咁所以话，哦，即系病向 浅中医， 啊，哎呀，呢，這个即系原来婴儿血管痣咧， 系 都系有呢个咁嘅好处嘅。咁啊，当然系咪样样都系啊食呢个药就得咧？啊，未必噶，因为有啲咧硬系食嘅药都冇乜反应咧，我哋可能咧就要系打呢个类固醇，打入去嗰个血管瘤嗰度。又或者有其他嘅口服嘅另外一隻藥啊，另外有啲新嘅有一隻茶嘅，又係呢啲叫做 beta 體阻滯劑嘅茶落去，但係呢隻新嘅咧就係，咧如果係薄就得，如果係嗰個血管瘤好厚啊，咁就唔係幾得啦。咁啊，仲有如果喺眼附近咧，又要滴眼藥水，咁啊呢一隻最新嘅藥咧又可以嘅。好啦，咁但系我哋话越早医啦吓，十个礼拜之前啊，三个月之前开始医啊，就最好啦。仲有点解我哋头先讲开眼呢？如果讲开眼，你系好近只眼，而眼有影响嘅话咧，你系会有弱视啊、散光嘅机会大咁多啦。所以如果血管痣喺眼，啊，眼附近啊，好大个咧，就一定要医啦。咁，啊，有咩危险嘅婴儿血管瘤咧？如果佢生咗入气管嗰度， 哦， 啊，咁咧就系危险啦。 系。 咁啊，仲有一样嘢咧，要睇啦。有一个婴儿血管瘤，你系全身体温有几多粒？如果有五个 或者更多的婴儿血管瘤呢，咁我哋会担心喺内脏有冇，尤其喺个肝嗰度，喺个肝度咧就系、是、有冇呢啲血管瘤，所以一定嗰阵时咧就一定要医治啦。啊，有啲如果好大嘅血管瘤咧，咁又要睇睇嗰个喺个脑啊头骨入边啊诸如此类咧，有冇血管瘤啦。咁所以喺表面睇到一个士多啤梨子咧，即系我哋系有办法去消除佢嘅。咁啊，但系咧就系、是、要早吓，唔好讳疾忌医吓，唔好啊听讲啊，你话啲老人家诶唔使理佢嘅咁样由佢，其实唔系嘅。可以 即系胎记嚟嘅啫，咁样通常即系啲传统智慧成日都话，哎呢啲唔紧要嘅，咁样系嘛？ 但系而家唔会噶，而家啲妈妈咧系好紧张嘅，有滴咁多嘢咧，我哋睇嚟睇去有咩嘢啊？诶、哎，你咁都睇唔到啊？话咯，攞个放大镜睇先睇到嘅，咁、所以啊，呢、這个。而家嘅小朋友嘅照顧咧、真係無微不至。咁、但係先幾個禮拜啲慘劇咧，就慘啦，真 嗰啲就係、是、大家都唔想見到啦。所以真係嘅啊，愛護多啲兒童咧，係社會必須關注嘅。 冇錯啦、 好，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李嘉仁醫生同我哋分享咁多，下集再同你傾偈。 好。 今日是6月13日，全国除草日，你没听错，是蚊走啲草嗰个除草啊。咁究竟呢一日是做啲乜嘢嘅呢 ？Vicky 转头话你知。点解会有全国除草日？首先，我哋要了解咗园艺嘅历史，可以追溯到去几千年前。开初人类种植嘅时候系种植一啲粮食，但系后期喺富裕阶层咧就开始种植一啲花花草草嚟到去欣赏。 而在而家我哋好少咧会再系自己种嘢食嚟到去食啦，可能都会种下啲辣椒仔啊、番茄仔啊、士多啤梨咁样。咁原来全国除草日真系咁简单噶，就系、是、希望提醒大家要去到花园嗰度清理一下杂草啦。咁如果你冇花园嘅话，全国除草日都希望藉住呢一日系一个好嘅时机，提醒大家都可以喺屋企种多啲嘅植物，令到空气清新啲，望多啲绿色嘅嘢，对我哋嘅眼睛都会好啲。又或者可以选择喺厨房嘅窗边种植一啲香草，当你煮嘢食嗰阵，再加入埋自己亲手种嘅香草，可能嗰道餸都会好味啲啊！ 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怎样先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能够一起身见到身边的人对着自己微笑，这一份平实和简单就已经是一个令人感到最舒服的早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 晨光第一线， 好，同大家睇睇个天气。哇，头先出一出去咧，感受一下个热力咧，都有啲喺度。 热力澎湃， 热力澎湃， 有温度， 有温度， 乌蒙霸嗰啲 系啊，热力节拍乌蒙霸。哇，嗰阵时真系劲啊！ 系啊， 不过咧，亦又有听过， 亦都有听过， 系嘛？乌蒙霸 好热冻咁啦啦啦，有冇听过？ 有啊！点解我其实好后生 嗰阵时有钱啊嘛？嗰个烟草赞助商 系 咁，自从政府大家都唔好食煙啦，即係健康人生啦，咁亦都立法就唔俾煙草商賣廣告，跟住嗰度就真係讚你。喂，講翻個天氣就扯得遠咗，講熱力節拍烏布吧。 係啦，今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亦都有幾陣嘅驟雨，日間咧會比較酷熱，市區最高嘅氣温去到33度，新界就會再高一兩度。稍後局部地區會有雷暴，會吹微風嘅。而家嘅氣温係29度，相對濕度82%，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一至二，而紫外素指数是0.6噶。 资 O2O。 早晨，投资 O2O， 阿欧同大家讲讲夹万美股啦，大升啊，道指咧升189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升40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升202点啊，睇翻咧港股 ADR 咧就真系麻麻地啊吓，不过咧调翻转头，因为咧日经方面咧又带翻成个亚洲市场个投资气氛，咁啊贴士啲啦，睇翻新加坡咧港股嘅期指咧就高水30点啊，再同大家跟进下啦，咁啊油价咧反而要急挫4%，咁啊呢个就系炒作嘅一啲嘅决定。咁啊喺个供应同埋需求方面咧有少少失衡啊，咁啊令到咧即系纽油啦，同埋伦敦嘅布兰特期油咧都系要跌嘅，咁啊布油啊跌得再多啲啊，跌接近4%啊，咁啊究竟今日市况点样睇咧？转个头大家开始就会知道更加多啦。不过咧呢、這个时间啊就呼吁下电话先啦，1872388做咩事啊？ 系啦，今日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哎呀有个位置可以俾听众打电话上嚟预约啦，咁啊即刻咧就新鲜鬼热啦！而家预约一阵间半小时之后咧，就会同你倾下偈，咁啊播你想听嘅歌曲，咁啊亦都可以分享一下你自己最近一啲生活嘅快乐事情啦， 好似食饭咁样，即时约系最开心嘅。 咁 啊，晨光 morning call 都系1872388等紧你嘅电话。如果近排咧有啲生日啊，或者咧嚟紧今个礼拜日咧，小白都关事啦， 父亲节 系咁样，咁啊，所以 系咪要点翻只强咧？ 点翻只强啊，或者即系好多好多嘅啊，关于爸爸嘅歌好多啦，咁啊，大家又可以谂下啦，有咩 sweet 嘅歌，或者啊爸爸中意嗰个歌手朋友嘅，咁啊联络，譬如许冠杰咁样啦，咁啊系咪有首许冠杰俾阿爸听下咧？嗱，1872388，转个头咧就听大家嘅电话咯噃。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 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早晨啊，今日咧喺我哋嘅消失的地图环节入边啊，继续邀请到咧就系百亿穷游 Cherry 喺度啦。早晨， 早晨。 上次咧就同我哋讲过呢个非洲嘅纳米比亚啦，咁啊有冇啲特别嘅地方又啱我哋啲听众喺呢个消失嘅地图上面揾揾啊行一行咧？ 今次都系带翻大家去纳米比亚，但呢个地方咧我自己系非常中意嘅，又系叫做鲸湾。 鲸湾啊，鲸系鲸 鲸鱼个鲸， 佢好多鲸鱼噶。 佢其实咧。鲸鱼我就见唔到啦，我就见到好多海狮啫。 哦，海狮啊，咁我哋叫做海狮湾啦。 系， 咁呢个鲸湾咧，佢有啲咩咁特别嘅地方咧？咁佢附近仲有冇其他啲有趣嘅地方可以一次过去埋噶？ 其实咧，去到鲸湾咧，我就 join 咗一个咧好特别嘅 tour， 咁就一定因为我想入一个国家公园，其实就系沙漠地区嚟嘅。咁呢个就真系自己唔会做得到，因为佢系要。揸一架四驱车，跟住然之后你谂下喺个沙漠，全个沙漠嘅环境你系分辨唔到，即系你一般人你系分辨唔到东南西北，咁所以一定要有一个经验好丰富嘅导游带我哋去玩嘅。 沙漠地方咧个太阳好似永远都喺头顶，我自己嘅印象系因为晒到你都唔系好想分咁样。你讲得啱啊，沙漠地区咧。即係你有指南針啊，固然之好，但係你有指南針，你都唔係人嗰個要求、體力嘅要求、精神狀態嘅要求，其實 會蒸發得好快啊！你覺得自己好似長期好缺水咁嘅感覺。 係啊，係啊。咁所以如果你話做國家公園咁，固然之好啦，保障咗個環境之餘咧，其實亦都係保障人嘅生命。我覺得呢個 係 啊。咁我 join 咗即係佢哋國家認可嘅一啲嘅 tour， 我就可以入去呢個地方嗰度玩啦。咁佢沙漠有啲咩咁特別呢？ 其實佢呢個沙漠呢，我之前都去過唔同嘅沙漠，但係點解呢個我覺得係值得入去呢？係因為你會見到一個我又係認為好衝擊嘅影像，就係沙漠同埋大海，你會喺同一個畫面度見到咯。 喂、哎，哦，即係我明白啦，左邊係沙漠， 右邊係洶湧嘅海洋。 洶湧嘅海洋，即系唔系沙灘嗰啲， 唔系沙灘，即系唔系大家聯想到啊好超啊曬太陽，唔系嗰種，佢系直情有個好高嘅沙丘，然之後右邊已經係洶湧嘅海洋咯。 哇！ 即系我會形容係沙漠海咯， 沙漠海嘅 係啦，你會喺同一個地方裡面見到呢一個景象。 嗯，哇，好特別喎呢個。 係啊， 咁你睇嘅時候會係感覺得到啊，都係好涼啊個感受係，因為。有海風啊嘛，定還是係感受得到沙漠哇好熱啊呢個地方。 其實一去到嗰個環境咧，咁其實我要爬上一個好高嘅沙丘，跟住個沙丘隔離咧，其實已經係海洋嚟噶啦。其實去到嗰個位咧，反而我覺得唔係熱嘅，係因為你企到咁高嘅時候咧，你吹埋嚟啲風其實好大嘅，即係你睇我個頭髮咧，舒服嘅，係吹到亂曬。 咁 我 係 啦，咁個 tour 咧又好貼 心喎，咁啊即刻啊驚我凍啊，又俾杯朱古力我， 哇！ 即係呢個就係人生啦，喺個環境有杯熱朱古力， 呢、這個真係唔錯啊！納米比亞嘅朱古力喎， 係啊， 呢、這個都唔錯啊。 同埋去嗰個沙漠海嗰個位置，其實多數人入去咧就係為咗睇呢個沙漠海嘅奇景啦。咁、但係咧，你一路揸車入去嘅時候咧，其實都好有趣嘅、因為我會形容係好似坐緊過山車 咁。辛唔辛苦啊？其實你係坐嗰啲吉普車噶嘛？ 吉普車 係啦，咁佢就有認可嘅司機就載你入去啦。咁但係我自己記得我冇正式去過沙漠嘅。但系喺我印象之中，離遠見過沙漠，佢嗰啲沙丘啊，都係好高嘅，就咁衝上去嘅，係咪咁？ 係啊，佢會因為知道我哋即係可能中意玩，又或者我哋唔驚咧，佢就有陣時專登會衝上啲高嘅沙丘度，再揸翻架車落嚟、啊，你就好似納米比亞式嘅過山車咁咯。 哇！咁如果 佢都會有啲離心力嘅， 會唔會有啲遊客知道你驚佢就唔會咁樣行？ 因為我哋就自己包咗一個 tour， 係 係啦，咁佢就話呢、這個，佢就同我哋講話呢個係納米比亞嘅 roller coaster 咁樣。系啦，跟住就不停喺度同我哋玩，咁所以成个旅程咧，其实喺个沙漠入边咧，咁你系会觉得系好开心嘅，因为嗰个导游咧又会即系可能见你啊攰啦，时间差唔多咧，佢又会揾个靓嘅地方，跟住一 set 张台，跟住又拎啲嘢食俾你食下，咁跟住又带你去啲唔同嘅地方，即系可能睇完沙漠海之后咧，就去揾一啲沙漠嘅生物啊。 哇！沙漠嘅生物就系嗰啲蜥蜴，系咪大蜥蜴啊？ 我哋就见唔到蜥蜴，我哋就见到喺海边咧，就见到头先讲海狮啦， 海狮， 跟住仲有见到一啲好似狐狸咁。上下大细嘅，嘅一啲土狼之类嘅、 哦，土狼哦，我知啦，狮子王嗰啲坏坏蛋， 系啦系啦系啦，但唔 exactly 系嗰啲，我之后再话俾你听，睇下嗰只叫乜嘢。 咁、你头先话喺个海嗰度，因为沙漠海嘛，左边系沙漠， 系啦 系啦，右边就是海啦。咁你个海嗰度都有落海嘅。 跟住我哋之後出翻去遠少少，即係避開咗洶湧嗰個位，梗係落唔到海啦。咁、我哋之後咧有另一個 trip 就係去呢、這個呢一片海嗰度咧去卡約咯。 喂，即係 好似獨木舟， 獨木舟咁樣嘅。 咁但係呢個獨木舟咧， 咁啲海獅喺你隔離啊？ 係啊。点解咁值得去啊？因为你一路蛙嘅时候，你系冇谂过啲海獅系多到咧围住你只艇咯。 几十只咁样啊？ 我。目測唔止， 哇！ 佢真的會同你鬥快嘅，真的會曳嘅， 會好驚嘅。你而家你突然間見到咁多隻海獅， 但係佢哋係好點講咧？係、 nice、 對你好好奇， 會同你講 hello， 即係佢就會咧，可能係我覺得係有少少曳嘅，即係你可能你一路卡呀咁，你喺度蛙個掌嘅時候，佢會攞嘴咬啊你個掌啊！ 嚇、啊、咁如果咬咗咁點算啊？ 咬啊個掌咁咪由佢咬咯，跟住個導遊就會同你講啊唔驚嘅，佢可能係想同你玩，跟、住你一路蛙嘅時候咧，佢又會同你鬥快啦，又會。久唔久咧，又跳出水面啦，唔知系咪想嚇啊你咁樣，係好開心嘅。 嚇、啊！咁之前我都要練一練點樣識唔識撐、那個。 其實嗰陣時咧，佢係幾淺水嘅嗰、那個位置。咁、但係嗰個就係一個海獅喺嗰個位置聚居。 即係企喺度，其實都唔會太擔心嘅。 係啦，企喺度都唔太擔心嘅。 哦。 咁同埋佢都會個導遊會事先教你係點樣樣，即、就、係、是、一個正確嘅姿勢，就係、是、去玩獨木舟咁樣樣咯。 哦，咁都好，係 啦， 幾好體驗喎。 係啊。 又有沙漠，又有海，又有海獅，仲見到括弧土狼。 係啦。 係啦。咁咪咁食物方面呢 食物方面都是个导游去安排咯。 咁佢就自己煮埋定还是佢本身已经 佢本身就预备咗，即系可能一个类似一个 platter 系、一啲当地嘅食物嚟嘅。 咁、 即系可能 食咩嗰啲 grill 嘅嘢为主。 哦，好好食噶，好好食噶。 我自己觉得喺嗰个环境，佢仲要拎支冻嘅香槟出嚟，跟、住有啲 platter， 即系可能有啲 grill 嘅类似串烧啊啲肉咧，你就会觉得好正。 哦，咁肉佢哋都系食翻啲正常鸡肉、牛肉呢啲嘅， 因为佢可能都系想就翻游客，咁所以佢都系尽量拣翻啲即系正常鸡啊大路少少嘅。 系、 咁，但系你食嗰个风味嚟讲，你又会觉得 啱噶 啦，人生勝利組啊！咁佢仲要開支香檳俾你咁樣， 真係勝利組喎、啊！用香檳同你慶祝喎，咁啊 OK 嘅。嗱，我去呢啲地方，我最擔心咧，有陣時食咧，係食埋曬啲古靈精怪肉嚇，係 啊，我唔得噶， 係啊，我都係。 如果佢有啲正常啲雞肉嗰啲咧，我就覺得呢、這個 trip 都應該咧、都可以食得飽，又可以玩翻夠嘅。咁啊，今日傾住咁多先啦，下次再介紹其他啦，唔該曬，拜 拜。 即使你降生的时势没选择，人间再闯吧，用得下想法，世界蓝图只等你画上恐龙和巨塔，天下仍是你画册。想得到烟花，马上有烟花，你未看到吗？城堡靠想象，仍可再攀爬，流亡荒野眼前都有，游园地里那群木马，置身废城，仍可建造人类最梦幻。刹那，轻得见过山车由远渐驶近，来装在深夜，仍等待的人，生活有时残酷，至少这乐园永不消禁，曾迷路的羊群仍能被他的光带引。想得到烟花，马上有烟花，你未看到吗？真吗？每日画点沙，按部砌好它。如果有一日，无需再隐形，孩童能嬉戏，再无牵挂，蓬莱实现在旧日迷雅，希望是远征未来。 而家嘅电子支付越嚟越盛行，相信好多人已经唔系好似以前咁要带一张实体嘅信用卡或者碌卡先俾到钱，反而大部分嘅信用卡已经可以摆入手机入面，嘟一嘟就俾到钱啦。原来一切都系因为一样技术 NFC 近距离无线通讯。NFC 是指用电磁感应技术进行通讯，主要是用点对点的方式，大约的接收距离是0至20 cm， 它的特性就是将你的手机和接收器接触的时候就可以双向传送信息，当感应器发射无线电波的时候就会触动感应范围内的 NFC， 即是你部电话了，这个时候就会产生电流，令到接收器接收到信号。其实 NFC 的应用范围非常之阔，好像我们平时用的信用卡，有一些公司用来签到或者开锁的门卡，电子门票都有用的。大家一于听多样东西防下身，我是孔益璇璇仔。 晨光追踪三十一， 星期四的晨光追踪三十一，船仔，我们要找边个啊？ 找阿昌啊！ 早晨，小白， 系啊， 自己走出嚟啊， 系啊，自己走咗出嚟啊，虽然有少少 delay， 唔紧要。好啦，咁啊，七点半钟嘅时间先同我哋睇睇咩节目咧，阿祥。 有呢个同行讲温度啊，咁啊呢个节目继续带俾大家咧讲下咧香港呢个社会服务嘅最新发展啦。咁啊今集咧会带大家入到去东涌嗰度，咁啊睇下咧东涌嗰啲人咧点样做义工法嘅。咁啊话说咧，即系社区嘅硬件设施咧固然系政府负责投资噶啦，咁但系咧喺软件上面咧，其实居民咧都可以一起建设出嚟嘅。咁啊。在東涌裏面呢，這個新市鎮呢，咁有四條屋村嘅，即係嗰個人口雖然唔係好密集，但原來佢哋嘅凝聚力係好強㗎喎。咁節目呢係啦，訪問咗兩位當地喺東涌嗰度做義工嘅朋友，咁睇下呢佢哋呢點解咁熱心喺東涌區裏面做義工，睇下呢佢哋呢你當中有得到一啲咩得著，咁亦都點樣去幫到人嘅。咁今晚呢七點半同行講溫度會同大家睇下呢、這個东涌日和啊， 系我自己都承认，如果你喺自己身处嘅嗰个区入边啦，系啊，做多啲义工咧，你嗰个归属感咧系好大，即系你会觉得任何喺呢一区自己发生嘅事情咧，都系关自己事嘅。你住起上嚟咧，系会特别投入同埋喜欢咯， 系同埋会更加了解你自己嗰个地区系做紧啲乜嘢啦。 系啊，边嚿砖凹咗你都知噶。 系啊系啊，咁就唔会就唔系好似而家咁样咧，即系大家都系关注自己嘅事，好似同个城市咧系冇 connection。咁样，但系做义工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方法啦。 系啊，咁我哋可以睇下东涌嘅居民系点样一齐凝聚呢一个嘅社区嘅力量。 冇错啦，咁去到十点半有咩睇呢？ 十点半带嚟一个纪录片啊，叫做《回顾与前瞻》，咁啊一连六集啦，每一集咧我哋聚焦喺一个主要嘅科学领域啊，即系技术啦、空间啦、医学环境、绿色科技同人工智能等等。咁啊每一集咧会请嚟相关嘅专家咧深入去探讨有关方面嘅。咁啊，今日第一集啦，会同大家讲下呢个太空。咁啊，话说咧，即系我哋早期咧，即系中世纪嗰阵时，地球上面有好多航海家啦，即系周围去搵新大陆噶嘛。 系啊， 换咗而家啦，即系全世界都已经知道有晒有啲咩地方啦，但系外太空我哋好多地方都未去过。咁啊，今日咧，天文物理学家咧，同埋嗰啲太空人咧，即系积极咁样去到宇宙搜查下嗰啲新嘅行星，同埋睇下有冇生命迹象，睇下我哋人类系咪宇宙唯一嘅生物啦。咁啊，即系有话说咧，即系好多科学家咧都好着迷喺一个行星嘅，即系火星。即系觉得火星可能系有其他生物嘅存在嘅。咁啊，今集咧会同大家前瞻一下呢一个咁引人入胜嘅火星里边系咪真系有生物？ 系咁啊，都有啲朋友就话，其实火星而家嘅样子就 系 红红地色啦。系以前咧都可能好似地球一样噶， 系有水嘅。 系啦，咁有生命咧，其实就我细个就有个叫做谬误啊，就以为咧一定有生命，一定系咪有啲人啊，识讲嘢啊，有啲动物啊，跑下跑下咁样。唔系嘅，生命咧可以系一啲细胞啦，佢哋活跃啦，又或者系好简单嘅昆虫啦，会唔会都系咁？嗰啲都系生命嚟嘅。咁如果你话有嘅话咧，系啊，对整个咧，即系我哋叫做太空之旅啊，各样嘢咧都有一个好前瞻，所以呢个名字都觉得好啊。回顾与前瞻，留意住今日夜晚十点半钟嘅港台电视三十一啦。唔该晒阿祥，拜拜， 拜拜。 巴巴最巴闭， 我系晨光第一线白元浩小白，爸爸咧就好似一本百科全书，无论系家事维修、煮嘢食都难唔到佢嘅，可以话系文武全才添。不过呢，我觉得呢一点都唔系重点，最重要系爸爸膊头够硬正，一孭就孭起全家人嘅健康同埋幸福。爸爸辛苦你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小白都祝你父亲节快乐，你膊头都够硬，我应该咩拳头加 太硬啊呢排， 太硬添啊， 要去松松佢， 松松佢，松松肩咁样，松松肩啊吓， 正经噶吓， 系啊，正经嘅，正经有重要， 按摩下个膊头， 冇错冇错。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前規劃處處長凌家勤支持政府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部分土地興建公共房屋。他形容高球會以寸土不讓的策略來討論有關用地，未見有借過去幾年時間考慮一旦政府收地，球會可以怎樣應對。凌家勤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整個高球場佔地170公頃，相當於大約80個圍院面積。政府建議收回當中32公頃土地，相當於大約 1.6 個圍院，當中不足10公頃用以建屋，餘下土地就用於保育和配合高球會的需要。他說政府計劃收回的土地毗鄰上水新市鎮，已經有配套設施，只要收回土地不用徵地或者處理拆遷問題，相對可以比較快動工。警方在荃灣打擊交通違例期間，在一架汽車上檢獲毒品，車上兩人被捕。新界南總區衝鋒隊人員凌晨兩點幾在柴灣角街設置路障打擊交通違例期間，發現一架汽車形跡可疑，截查後在39歲男乘客身上檢獲少量匹克可卡因，以及在車內檢獲大約 1.4 克懷疑匹克可卡因，市值大約2400元。這名男子和32歲女司機涉嫌藏毒被捕，正被扣留調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回應有關中國在古巴修建間諜設施的報導時說，中國在古巴的做法是致力在全球擴大軍事存在的一部分。布林肯說，上屆特朗普政府已經知道中國在2019年提升在古巴的情報收集設施，但在解決這個問題方面並沒有取得足夠的進展。不過拜登政府上台以來，美方已經透過外交努力減緩了中國在海外擴大軍事力量的工作。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柯比表示，對於古巴讓中國修建間諜設施，美方已經向古巴政府表達關注，又指雖然美中關係很緊張，但是拜登仍致力於保持兩國溝通渠道暢通。他又預期布林肯今個星期稍後的訪華計劃不會受報道影響。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抵達邁阿密，準備就機密文件案出庭應訊。特朗普在出發往邁阿密前，在社交平台呼籲支持者必須堅強，以打敗那些正是系統地摧毀國家的共產黨人、馬克思主義者和激進左翼瘋子。而特朗普在出庭後將返回新澤西州，向支持者發表講話。邁阿密當局為了防範示威衝突，已經提升法院一帶的戒備。特朗普被指在卸任後從白宮拿走大批涉及國家安全機密的文件，並存放在佛羅里達州的海湖莊園，被大陪審團起訴37項控罪。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不稳定，雨势有时较大，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331点，跌74点，成交金额4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29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71点，跌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9.6，升2.2；友邦保险80.75，跌8毫；阿里巴巴83.8，跌2.5；快手59.6，跌5仙。 美团127.2跌四毫，中国平安53元跌七毫半，比亚迪股份254.2跌咗一毫四仙七，小鹏汽车39.2升八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39.56，瑞士法郎0.909，加元1.337，人民币7.157，英镑对美元1.252，欧元对美元1.077，欧元对美元0.675，新西兰元对美元0.613。日经平均指数报32,921点，升487点。港金报18,30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8.49美元，卖出1,959.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一啲塞车嘅消息先啦。咁啊九龙嘅九龙湾嘅启祥道去启德隧道方向，之前近住宏照道咧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咁啊现时都中意外事故啊清咗场噶啦。不过而家观塘道去启祥道咧都系比较塞车嘅。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过咗新光中心嘅，因为九龙湾启祥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宏照道之前有意外事故，虽然是清咗场，不过一带仲是多车嘅。咁啊，现时咧龙翔道去观塘嘅龙尾就过咗新光中心。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仲是繁忙噶，咁啊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即系隧道入口范围繁忙少少。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多车，龙尾排到土木工程处大楼。漆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在新柳街。狮子山隧道、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就交通分别回复畅顺的了。港岛路面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近住北角汇一带是比较多车的，车主要是转落去渣华道的。咁啊，而家龙尾去到城市花园附近。至於新界方面咧，咁由於葵涌嘅梨木道部分路段受到爆水管影響，梨木道下行近住石蔭商場嗰段咧係全線封閉嘅，而梨木道上行近住石蔭梨木道公園嗰段咧，部分行車線都有封路措施。咁現時嗰度比較繁忙啦，仲有就係童子街、大白田街都是多車噶。咁本來經過嗰度嘅多條九巴嘅行車線咧，係需要改道行駛。大埔公路的沙田市中心段仲是多车啦，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路去到马场段就仲是繁忙。屯门那边呢，而家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新墟段就多车啲，不过就冇头先咁挤塞噶啦。元朗公路去屯门就福亨村段比较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去小西湾。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最后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有语音指示，任何人未学过都适用， AED 睇得到用得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各位选手各就位，预备， 各就各位，预备 ，Go！ 各位初哥，一齐起步学做运动啦！电视节目《运动教室31》第二季，每集深入浅出介绍不同运动入门知识，教你游戏规则、基本技巧同所需设备，等你轻松试玩。 今集介绍拳击同滑浪风帆。 星期四晚8点，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嚟自佢第三张嘅个人唱片《Harry's House》啊，除咗攞格林美奖之外咧，更加咧一首接一首出好多嘅 single 啊！最新有呢一只《Harry Styles Satellites》。 见到佢世界各地咧做巡回演出咧，非常之受欢迎啊！呢个礼拜上升到去第三位 ，Harry Styles Satellit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三叉戟，三位演技派大叔陈建斌、董勇、郝平领衔主演。 由郝平饰演的潘江海，外号大喷子，善于审讯、追踪信息，三叉戟之中口才最好的一个，在他盘问之下，犯罪分子都会一一招认。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九点四十二分的早上啦，电话旁边已经接听了听众朋友了，是吗？ 冇错啊，有刘 Auntie，Hello 刘 Auntie，Auntie，Hello， 系啊，你要熄咗个收音机先。哇，呢句好耐冇讲啦， 系啊， 我几廿万年冇讲啦。 如果唔系，我哋会攞咗个回音谷啊。 系啊，Vicky 记得啦，下次咧打俾听众朋友嘅时候咧，叫佢 提醒佢哋系咪？ 叫佢熄咗个收音机， 系啊。 如果唔系就会发生呢件事噶啦。 系啊， 刘 Auntie 系嘛？ 系啊 ，Hello， 刘 Auntie。 hello， 系系， 系 系，系啊，听到啊，听到。 多谢你先，我而家闩晒啲收音机，好似翻好细声，我听唔到你讲嘢喎。 哦，你大声啲咪得咯，讲嘢不嬲都大声啊。 收音机攞大声啲系咪？ 唔系， 电话而家 电话同你倾紧啊咩？ 电话， 系啊， 系 啊， 系啊，喂，刘 Auntie， 你有啲咩嘅点唱同我哋分享下？ 我电话唔知系咪揿翻咩台啊都。 唔使揿翻，你而家未同我哋讲紧嘢咯。 啊、 我哋而家 电台第二台， 听唔听到啊？ 依家唔使再扭开收音机啦，刘 Auntie。 你听唔听到啊？ 我听到， 听到。 咦，睇嚟你觉得我哋倾紧偈系喺个收音机嗰度出翻个声出嚟？ 我而家高兴个头啊！一时开心个头啊！唔知响边度啊？因为你以前咧唔系咁嘅，呢个节目有录音，有第二日出街咁噶嘛。 哦。 咁变到而家， 我哋可以嘅话，我哋可以嘅话，梗系同你 live 做啦。我喺度，我喺度。 好中意听你个鬼腿。同佢哋自己节目噶，尤其是你啊， 吓， 你非常之出色噶。 诶、哎，多谢你啊， 我想问下你咧，阿 Bobby 同埋阿钟哥系咪去到第二地方做嘢咧？唔劲嘅把声，真系。 每个人嘅生活啊，梗系有好多选择噶啦。咁呢个你梗系要揾翻佢哋嚟问下啦。 哦， 系啊， 哦， 系啊，咁啊， 点 样？点样？ 唔好意思，我想讲讲下我嗰个孙女嘅，因为咧，我想。哎呀，真 系 好紧张。 哎呀，唔使紧张，嚟，我帮你做 massage， 我帮你按摩一下先，舒唔舒服？啊，正咧。 讲俾我嗰个孙女啊， 系 我孙女咧，跟住咧，系读呢个学校毕业啊，先读国际学校噶， 哦， 加拿大啊， 哦， 系讲俾阿小伯听。 嗯，好，知道，收到啦。 佢孙女冇讲啊，咁间咧，我就同你讲啦，我就开心，因为同你分享下咁咯。 开心就好啦，开心就好啦。点知歌俾你听系嘛？ 系啊，阿小伯啊，我听惯咗你哋个废除呢个节目咧，啊日日都听，唔听就唔系好开心， 唔听唔舒服啦。 听到你哋又好开心， 喂， 好增加咗好多知识啊，新闻啊。 知道，喂，阿刘 Auntie， 你喺度听我讲一句先，咁你要叫埋其他人一齐听先得噶，知唔知啊？ 啊？ 有冇叫埋其他人一齐听啊？ 有叫我声听，但系佢你而家变咗个新族。 分噶嘛，我唔识搞噶，唔识听咯。哦，我一个人喺度治啫嘛，其他啲行为中会过噶嘛，即系唔知。 系最紧要咧， 我告诉你，我系发烧友嚟噶，系、哦、我几部相机有录音机，有时啊有录。 哇，咁好嘢！喂，我哋冇 archive， 唔系我哋冇翻啲节目重温都要问翻啊嗱。 嗰啲我都录埋咗落嚟啊。 录埋好啦，录埋好啊， 系啊，系啊。咁啊，得闲又攞翻出嚟听咯，几好啊！ 嗯，好厉害。但系今次我唔识录啊，今次唔识录啊，小白 教叫佢教你啦，叫小白教你，小白乜都识噶，系啊， 咁紧要。小白都听过几次，我都有录埋你把声噶，小白。 哦，咁啊好啦，喂，我仲预备咗你想听嘅歌俾你听添，啊，刘安田。 是但啦， 你头先话要听呢只噶，我特登揾啊，我仲系问阿 Michael 借噶，嗰啲只碟 Michael 珍藏噶， 真系好正啊！ 多谢你先，我梗 系啦， 加油啊！你哋 加油，你都加油啊！我哋一齐 听呢个， 一齐听歌，好 ，OK， 好 ，OK， 拜拜， 好，拜拜。 真嘅系啦，咪后咧，其实阿刘 Auntie 又拣咗伍思凯嘅《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咁啊拣嚟呢首作品啦，咁啊希望咧身边所有朋友都开开心心啦，个个都好特别嘅， 系 有啲系特别搞笑，有啲系特别靓，有啲系特别。 下次佢再打电话上嚟咧，我就叫佢数下菜同埋数下呢个乐队噶啦。 唔系啊，你听翻个 archive， 听下讲咗几多次小白啊，我想讲。 付出一生的时间，想要忘记。但是回忆，在我心里跳出来，拥抱你。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八元号小白飲食图鉴。 啊、小白小白今日食啲乜嘢啊？ 今日咧， 阿小白小白今日有咩可以食？我冇饭食啊！小白小白我冇嘢食。 唔紧要，我转头煮俾你食啊！ 哇，咁好，我有冇粉丝？ 系啊，你要用翻呢句。阿小白小白， 小白我有 冇？你咪我哋有冇粉食先？可唔可以请晒成个二台所有同事食先？ 二台 同 事唔食粉噶， 食粉丝。 系啊，唔会，千祈唔好，你又唔好太大胆，系啦。 粉丝汤 食早餐啫，我谂住今日食咩好啊？小白， 今日咧就想问下两位食唔食榴莲先？ 食， 两位都食噶， 我 两位都食嘅。咁但系你有冇话分想食马来西亚嗰只多啲啊？定系泰国嗰啲多啲咧？ 点分呢？ 即系泰国嗰啲，譬如个品种不一样啦，青泥啊，或者系金枕头啊，属于泰国嗰边嘅品种嚟嘅。咁、如果系 D 字头嗰啲咧，好多都系马来西亚嘅。 哇，马拉嗰啲 D 字头嗰啲榴莲 系好贵噶， 冻结咧都讲，即系佢最夸张有啲榴莲系千几二千蚊一个嘅，好夸张，即系等于你食一只龙虾嘅价钱咯。咁、但系咧闻说啊。吓、啊，系齿甲留香啊，同埋一食落去好似雪糕咁样融化噶嘛，即系我唔知系吹嘘过大定点啦，我都冇咁多钱食到一个榴莲千几蚊、啊，大佬 咁嗰个真系夸张， 夸张啦咋？ 佢千几蚊嗰啲咧，除咗系可能个味道真系好强之外咧，就系、佢种植嘅地方，通常都系种植嘅地方同埋佢哋嗰个嘅叫做栽种嘅一啲嘅叫做肥料咧，系咪有冇经过乜嘢特定嘅步骤品质咧，而令到嗰个价钱扯高咗嘅？即系通常都系会咁样嘅。好啦，咁点解又讲榴莲呢？咁样其实因为我都见到泰国有一个即系可以同大家开心 share。咁佢哋有一个咧，榴莲，咁但系佢系将榴莲同拉面咧摆埋一齐。呢个咧系一个好特别嘅配搭嚟嘅。嗱，首先咧都要听众知道咧，其实泰国咧都有一个好似即系叫小日本咁嘅地方。点解咧？因为有好多日本人咧，佢哋都会年纪大咗啦，就移民去泰国嘅。 喺 Bangkok 啊，特别喺曼谷嘅 Bangkok 嗰度都有个小日本啊。咁嗰度就住咗好多咧，即系日本人喺度嘅。咁佢哋亦都有佢哋自己嘅社区咁样。好啦，咁佢哋嘅既然你去得泰国，咁当然佢哋亦都会有一笔钱咧，就已经系退休啦。咁但系可能有啲就会。觉得、我都仲系以前有煮过拉面嘅，我又唔想话坐食三崩嘅。有啲人可能会觉得，喂，嗰度有好多日本人去咗嗰度居住，不如我哋可能啲后生嘅都会过去嗰边，不如我哋喺嗰度咧就开铺头。 系。 咁又可以同時 serve 到啲日本人啦，即係退休嘅日本人，又或者咧係可以去到揾嚟一啲就係泰國嘅新生意啦咁樣。咁所以有班叫年輕嘅廚師咧，咁佢哋就將煮拉麵嘅，佢哋就將榴蓮咧就同呢一個嘅拉麵就 mix 埋一齊啦。好啦，咁最特別嘅地方就係佢當然啦，拉麵大家如果有去食嘅時候，可能偷望到個廚師佢煮法通常都係綠麵啦，綠完麵之後佢就準備咗個碗，個碗咧就會倒啲湯。然後咧，拉麵個湯底咧，同我哋中式嘅湯最唔同嘅地方就係佢落咗個湯底之後咧，佢仲會用多少少味去教嘅，即係佢會可能會加少少油啦，加少少味粉啊，喺度再搞一搞個湯嘅。咁呢個先係佢個湯最後 嘅精髓所在， 最後嗰個完成品啦。咁但係啦，同中湯係有好大分別啦。好啦，今次咧佢首先咧用咗個榴蓮殼。 哦 用个榴莲壳咧去到装个汤底先嘅，跟住咧亦都会落咗个汤底之后咧就再教味啦。咁啊教味过程佢已经会落啲榴莲肉喺入边噶啦，跟住再落面啦，再落叉烧啦，可能再落啲竹笋啊。然后咧佢面头嗰度咧，除咗会有叉烧之外咧，佢仲会有一嚿嘅榴莲放喺个面嗰度嘅。 咁犀利， 系啦，放喺个面嗰度。 如果你系榴莲爱好者咧，你就觉得正啊咁样系嘛？ 如果我系榴莲爱好者嘅话，首先啦，都要问翻佢到底会唔会将中唔中意将榴莲加工？ 哦、 我自己中意将榴莲咧系原汁原味生果咁样食嘅。你叫我加工嘅话，其实我都少食啊吓。 唔系，不过我之前去拍嘢试过咧，真系食个榴莲餐啦，喺马拉嗰边嚟嘅个厨师，然后咧。榴莲汤佢真系成个榴莲壳啦、榴莲核啦都一齐攞去煲汤，好、鲜甜，连粒核咧佢都系煲到可以食嘅。 哦，鲜甜 因为佢都仲有加其他嘢嘅，譬如其他鸡 瘦肉啊， 都会加其他嘢嘅。但系饮落去咧会觉得哦，都几特别。 即系意思系咪中式汤水咁样？ 系啊。 但系饮落有冇榴莲味嘅？冇嘅。 冇榴莲味嘅，佢就会可能挥发咗有啲味道。咁、但系饮落去系清甜，我觉得系舒服嘅。 甜系因为榴莲本身嘅甜度高，佢令到。 然后咧，嗰粒核咧系冇味嘅，佢就好似食紧粒栗子咁样，再硬多啲啲，系啦，就 系 咁样。 有趣啊吓，咁而家榴莲季节啦，睇下大家会唔会搵啲榴莲嚟食下啦。 我的享乐时代。 今日享乐时代关于我哋三个事嘅 咩事？ 就系、是、我哋一阵间去捐血。 哦，系啊，好啊。 系啊，你哋有冇捐过血？ 有嘅，有捐过血啦，系啊， 捐血救人啊嘛。 我中学嘅时候咧，都会有一啲捐血车咧入嚟学校咧。 有啊有啊。 系啦，咁我嗰几次咧就系、是、唔知硬系有啲咩事咧捐唔到嘅，可能有啲课外活动啦。 嗯。 系啊，真系噶。 唔方便啦。 系啦，跟住到出咗嚟社会嘅时候咧，就好咩？ 突然间讲话唔知有啲咩事捐唔到，但系你个心系想捐嘅。 我记得有一次系。排队咧喺 hall 嗰度咧排队捐噶啦，我唔记得系 check 咗啲乜嘢，我唔记得咗啦，因为好多年前、真系有啲可能啲血清素唔过，咁就冇得捐 嘅。唔够瞓或者嗰排身体差又争啲啦。 系啦，所以都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嘅。咁我希望我哋半个钟头后我哋可以捐得到啦。 喂，谂翻以前咧，我同阿欧都男校啊嘛，咁都有啲。 我哋两个男校， 系啊系啊， 男女校捐 叻啊， 我最叻系你啊。咁啊，个男校啦，咁啊，所以呢啲男仔咧，我哋成班同学咧就都有啲捐血队过嚟话要捐血嘅。 捐可以走到两 堂，冇错啦。我头先都有同啲叫捐血啊，可以走堂啦。同埋捐血咧，最好咧，如果系 match 到你系 P 堂嘅话，咁就正啦。 系啊， 捐完啊，虽然啊，佢哋都系话啦，捐完血之后咧，大家要坐低休息嘅，就 P 堂大家 skip 咗佢啦。 系啦，因为只手会痛嘅 ，suppose 系啦。咁但系老实讲啊，以前大家读中学嘅时候，边度会听得入耳啊？呢啲转头走去入樽嘅咁样，咁啊，但系即系。正常嚟讲，捐完血咧，你都要坐翻十几二十分钟， 冇搞咁多嘢。 嗰日咧就唔好拎重嘢咁。 O K， 咁我咧即系我咧，因为等阵要捐血，我系少少紧张嘅。 系，呢系咪你人生第一次捐血啊？ 系啊， 哦，咁你系会紧张啦， 系啊，少少紧张，跟住咧啱啱就即刻上网睇下啊，究竟有冇啲嘢捐血前？ 你惊唔惊打针噶？ 我抽过血又打过针，唔会特别紧张， 会唔会喊噶？你知你眼浅啦。 冇嘢嘅， 即系我等阵捐捐下血， 系咯喊， 咁唔舍得啲血系咪？ 一公升血加一公升的眼泪， 捐血唔会啦，可以帮到好多人啊嘛。 系 咁捐血之前咧，其实都有好多嘢咧，大家都有提醒咧，就系唔好做嘅，唔好尽量唔好做啦，唔一定要做嘅。 咁食药啦，一定唔得啦。 系啦系啦系啦，咁同埋有足够嘅睡眠啦，同埋捐血四个钟前咧系一定要食嘢嘅。你哋食咗嘢未？ 食咗。 食咗嘢未？ 食咗啦，饱晒啦，见到你咁啊， 同埋要饮多啲水啊！ 你做咩笑啊 ，Michael 哥？我教你教我噶喎， 你中意虾细路？ 你教我噶喎，呢啲做节目嘅套路系你教我噶喎。你当年都系咁样做节目喎，我将你嗰个功夫啊抄袭咗落嚟自己应用噶，点解唔可以咧？系咪先？啊，真系啊！ 大家食饱啦，同埋要饮足够嘅水。咁捐，即系佢都有唔同嘅程序会做，会帮你 test 下检测过。你真的可以捐血咧，先可以捐血嘅咁样。咁捐完血咧，大家就尽量休息多啲，系啦，唔好做运动。 咁梗系啦， 系啦，同埋食翻有啲铁质嘅嘢。 系咁啊，捐完血咧，最好揾另一半呵下你。 啊，系喎， 记得饮多啲水啊，同 系啦，系啦，同埋今日咧洗唔到碗都只手痛， 系 喎，系洗唔到碗喎， 咩都做唔到。 今晚都仲要翻工啊，咁咪翻唔到咯， 翻唔到啦。哎，我帮你请假， 系啊，帮你请， 但系请唔到噶， 唔系翻工重要嘅，啱噶，翻工系一定要做嘅。系有工作先有热诚啊嘛，先有动力啊嘛，先有钱啊嘛，先可以消费，先可以开心啊嘛，系咪先？ 啱啊！ 好啦，听我哋节目都系开心嘅，转过头风骚快活人咧，可以令到大家更开心。听日再倾， 拜拜。